早日重啟外交談判。耿爽表示，中方再次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加劇對抗衝突的舉措，防止對抗走向失控，特別要嚴格遵守國際人道法，全力保護平民和民用設施安全，盡力減少衝突對民眾生活的影響。英國最高法院裁定，未經英國政府授權，蘇格蘭不得就脫離英國問題舉行公投。英國首相辛偉誠歡迎裁決，蘇格蘭首席部長施亞晴表示失望，但是尊重裁決。他強調會將英國下次大選當作變相蘇格蘭獨立公投。施亞晴說必須並會找到另一個民主、合法及憲法手段，讓蘇格蘭民眾表達意願。在他看來，只有大選這個方法。在愛丁堡，一批支持獨立的民眾在蘇格蘭議會外示威，認為蘇格蘭人的聲音被壓制，同時亦有反對獨立的民眾集會揮動希望留在英國的標語。英國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蘇格蘭議會沒有權力為蘇格蘭獨立公投立法。裁決說，根據權力下放的安排，舉行公投屬英國國會的保留權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85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2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咗1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7.7，升8仙。腾讯控股282.8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60.38升0.04，碧桂园2.51升0.06，阿里巴巴75.55升1毫，美团138.2跌1毫，小米集团9.29跌5.1，南方恒生科技3.51.6跌0.8仙，碧桂园服务16.42升咗7.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15，英镑9.446，瑞士法郎8.314，澳元5.277，加元5.857，新西兰元4.888，欧元8.145，每百日元对港元5.6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4点，升了349点。港金报16,35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59美元，卖出1,754.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丁九桥啦，咁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咧，排到去隔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返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一段慢车。

龙虎榜盘州精选。 上次等电话，今次等你行埋嚟咯。第二首的拍台作品继续是少女心事的主题，想块面冇咁热冇咁红，想抑压住紧张的心跳，想接近一个人的心情，在这首歌里面都表露无遗。作曲 Tima Claudia， 填词朱琳，编曲监制 Tima。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Yumi 钟由美 ，Wanna Be Close to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咁啊，听讲咧，即系琴日咧，有好多个朋友咧，都应该会叫到咧，声都沙埋噶啦。 都系要安慰翻德国嘅球迷嘅， 都系嘅， 有好多德国等嘅。 系好啦，咁啊，听讲嗰只琴日咧，就阿小强哥哥好犀利，出街睇波。 我第一次即系呢一届咧，我第一次出街睇，因为晏昼4点钟咧，我有一个好久违嘅朋友打电话俾我，我几乎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啦。 系 佢系一个日本人嚟嘅。 Hello， 久违嘅朋友，久违嘅朋友系一个日本人啊。 系啊， 但系佢香港住。 佢啱啱翻咗嚟香港， 啱啱翻咗嚟香港， 佢一路响国内嘅，喺国内东莞做工厂嘅。佢约我，佢话：，好耐冇见，出嚟 讲广东话， 识讲广东话，仲有佢啲普通话比我更五毫多， 更好， 净得更好吓。 咁啊，咁啊，打俾你，马超强生嘅呢， 系啊， 今晚一齐睇波嘅呢， 系咪啊？ 佢约我食饭，我做咩食饭冇所谓啦，咁食饭咪食饭咯。跟住 你而家你唔使俾钱，你实去噶。 人哋 请你食饭，肯定唔系佢请啦。 佢唔系，我以为佢请我食，我麦克声， 我麦克声。哇！你一嚟就要我麦克声，你使唔使大胆多啲啊？ 唔系啊，食普通中餐嗰啲。佢原来咧想我今晚陪佢去睇波，因为翻咗嚟香港。 因为寻晚就德国对日本啦。 系啦，佢觉得佢呢样嘢，佢好想揾。朋友一齊同我去睇， 會唔會係一個日本人？但係佢係一個香港嘅日本人，所以佢好想揾翻一啲香港嘅朋友去陪佢去啲地道啲嘅地方嗰度去感受嗰種感覺。 冇錯，因為佢又唔熟咩環境啦。 陣間 你知啦，琴日我睇嗰場波咧，德國人咧直情高過所有嘅日本球員。 係啊，我覺得佢哋一嚟嘅時候，我感覺上都覺得 高大啲。 係啊，起碼1.8米咁嗰啲係唔知1.幾米啦。但係佢就話：，可唔可以陪我睇波？咁啊好啊，傾下偈啊咁樣樣。嗱，我好快就講下。睇波嘅情况， 你去喺边啊？去边度睇啊？ 去咗北区， 系去咗北区， 系 点解要去呢啲地方啊？ 系商场定系酒店？ 商场， 我喺商场， 喺商场嗰度睇，因为佢话想感受下啲气氛，我又唔想去酒吧咁样样。 同埋因为寻晚嗰个时间其实好黄金下， 系啊， 系因为直情系9点， 9点钟啊嘛，食饭 系啊。嗱，于是我话好啊，我睇下咁样，8点半 真係有個牆喺度，但係冇人嘅喎，係咪邊度咧？ 因為你喺北區嘛，會唔會同個地區有關？即我唔係話睇唔起北區啊，我自己本身 都係開波，未開波，係未開波。 你幾點去啊？六點鐘係啊？ 我係六點鐘去食飯，跟住八點鐘咧，我睇下邊度有一睇，因為佢話查過嗰個牆應該有一睇，但係佢有一期、二期咁樣樣。 係佢查啊嘛，唔係你查啊嘛。如果係你查嘅話，係隨時有冇嘅咯。我當時第一個等，點解冇嘅係啦？系啊 ，Oh no！ 系啊，咁去睇到咧，嗱嗰个地方咧，佢好得意嘅，有一啲木箱嘅凳喺最前排，跟住后边有啲接椅， 即系佢安排俾人喺嗰度，就系消费完之后，你就可以喺度睇。 凭单 唔使唔使啊， 唔使， 哦，咦，几好， 好好好大嘅银幕，然后后边有啲即系龙门啊，有啲道具喺度啊， 有冇啲女仔行过咁样？ 唔觉， 叫你真系开 始喺度见到佢嚟就走啦咁。离远见到话 知，我唔系好信佢真系咁 pure， 你明唔明啊？即系带个朋友净系去就睇波咁简单，你睇咩波啊你？ 啲女仔见到个气场有啲唔同啊！ 系啊，即系我怀疑可能就有啲女仔系啊行埋嚟嘅，就使唔使开始走啦？咁嗰只嘢啊， 冇嗰啲，冇 嗰啲嘅。 全个地方我觉得好有活力嘅，佢全部个地又系绿色，即系铺晒嗰啲胶咧，好有 活力。球场咁样。 系啦，於是咧，我又冇乜人，於是我同我朋友講，喂，大把位， 系， 咁佢又話，好啊好啊，你等我一陣，佢去廁所，跟住出翻嚟，佢換件波衫， 換衫， 日本嘅波衫， 會噶， 哇，係啊， 會自己即係捧嗰對， 係啦。佢問我：喂，你同我一齊著啊？你即係問我係德國定？ 你點著啊？ 我真 係 帶多 件 俾你， 佢帶多件俾我。 幾好喎！點解你今日唔著翻嚟啊？ 唔啱著， 睇死你係咁啦！ 著到人哋個 logo 變咗形， 冇錯啊！咁但係咁啊，有冇著啊？卒之係冇著，就佢著咗。 佢著咗，係啦，佢著咗。但 我覺得嗰個士氣又會好啲啊！ 但我都好奇就係佢係今。今届呢一件咧，定系以前？ 今届呢一件 啊， 系啊，最最 up 啲嗰件。 有冇印名啊？佢 冇， 系咪喺背脊嗰度印自己个名？贵好多 嘅。有啲可以印球员嘅名嘅， 有啲印自己个名嘅。系啊，咁啊，于是差唔多咯， 换埋衫咯。 系啊，听到嘘嘘声嗰啲人， 突然之间， 系啊，发生咩事咧？九点钟。已经 啲人已经嚟晒啦， 哇霸晒！最前嗰啲箱咧就冇乜人坐嘅，后边嗰啲接凳咧， 因为最前要卧高个头嘛， 系啊，后边嗰啲接凳咧全部啲阿叔坐晒喺度，即系泼扇啊，即系超 乜嘢类型嘅人都有啦，江湖四海所有人， 跟住侧边企喺度咧就系有啲女伴啦，即系后生拍拖嗰啲啦，啲女仔咧。十个有九个都唔系好愿意 喺度玩，喺度玩手机。我成日都 又要 问 啊，要位系咩啊？咁啊， 系 啊， 哥边个嚟噶？ 有啲又想喂哥我走啦，又想霸位咁，即系咩人都睇到嘅。咁亦都睇到咧，有啲阿叔食完饭咧就叫我老婆啊，你上去先啦，自己喺度睇波。因为佢哋都觉得咧，全部人一齐睇波咧系开心过你自己。 我相信系嘅，我相信系嘅。如果你屋企自己一个人嘅话咧，你点嗌咧？ 系 四 同埋有 时 即系有时屋。屋企未必系电视睇到啊，出嚟我寻晚咁样啦，我攞住部平板电脑喺度睇， 争好远， 争好远，我坐喺个凳度，跟住哇咁样自己又嗌，哇射波，哇 因为鬼上身， 因为搞到我老婆又唔系好睇啊，坐喺我隔篱做乜嘢？ 佢响闷， 佢睇紧电视， 佢 睇 紧 佢睇紧剧，跟住我去做乜嘢？系唔同噶，成班人一齐嗌， 系啊， 系啊，同埋我谂咧就系嗰啲嘅咩男性个荷尔蒙啊，就集中咗喺同一个地方。嗰種嘅感覺你係好唔同， 個個都求評加上身嘅啦， 係，即係個個都喺度講， 係啦，咁然後九點鐘開波咧，嗱頭嗰半個鐘咧，我覺得咧全部都係。德國就冚曬上去日本嗰度啦， 冇諗過啊嘛，因為德國都冇諗過啦。 係啊，因為都特別嘅，因為尋日日本排個正選陣容咧，通常我哋日本通常即係最勁嗰啲球員啦，都係喺外國揾食嘅，喺外國球會啦咁樣。 即係其實可能有機會嘅就係大家其實基本上都 係 識 㗎，正正入波嗰兩個球員咧就係喺德國揾食㗎啦。 所 但係咧， 仲有冇翻德國 咧？有嘅有嘅，咁一場啫。同埋咧，因為尋日上半場。佢排出个正选阵容咧，系 嗰依啲咁嘅所謂我哋叫留洋嘅一啲球員咧，係冇正選喎，反而、 嗯、 即係有啲我哋可能比較熟悉啲嘅喺英超啊或者德甲踢嘅球員係冇正選 嘅，咁咪好怪咯。 係啦， 你上半場排一個咁嘅陣勢， 係啊，所以個個都鬧嘅，個個都咁亦亦都的而且確上半場覺得個個勢係好啲啦，亦都入咗一球先， 係啊， 攞到球十二碼咁啊入咗一球先， 就囂啦開始。 係可能就係咁樣咯，可能就係 都覺得 係， 係 啊， 因為咧我睇咧個個德國人咧都好似恰嗰啲日本球員咁， 嗱、啊，直情有個畫面好特別嘅、啊，就德國有個球員叫魯迪加啦，咁、嗯、踢皇馬嘅一個後衞，好、嗯、高大嘅黑人球員嚟嘅，好高大，咁、嗯、腳又長啦，跑得又快，好快嘅真係。咁下半場有一個即係佢哋領先緊啦，仲係下半場有個畫面就係咧，佢同日本一個球員鬥跑咧、 嗯， 但佢跑跑下咧，好似咁樣，即係、就唔係正常嘅跑姿， 啊、 就好似話你追到我咪追咯， 係啊，你睇你跑得幾慢， 係啦，跑又跑幾慢咁樣，咁就個波最尾出咗界嘅解圍啦，咁即係。唔知係咪咁樣就激發咗喺日本球員嘅 雄心壯志， 雄心壯志再話你睇低我就入波俾睇，跟住下半場就話喺嗰個位置就射入咗。 亦都會唔會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基本上當然啦，我覺得嘅就係有時佢哋嗰個民族啊，又或者就係啲人佢哋嗰個感覺係會咁樣，即係忍跟住我有機會嘅話我就會爆發。 係、啊， 但係聽聞就係話就會後半部即係、就是、下半場嘅時候嘅話， 換 咗啲 人 選就亦又唔同曬嘅咯喎，精神 換人咧就換翻嗰啲可能。即係大家比較熟悉，係可能睇英超聯啊嗰啲咁嘅球員出嚟啦，咁、 嗯、 咧就真係唔同曬，亦都一入嚟就做到嘢啦，係、 嗯、 啦，咁啊直情我中意利物浦嘛，啊、一個全利物浦嘅球員啦，嚇、啊、就南野拓實咧一入嚟咧就啊射球波，跟住俾門將拓出，跟住咧就啊韓本路就哇保中就1-1。 哦 跟住我哋就好興奮，哇！一入嚟就做到嘢啦， 係啊，睇下你哋啊，係咪、 啊？ 我想問下欣欣，你自己琴晚咧捧德國定係日本嘅、 其 實你有冇立場嘅？ 我就冇乜嘅，不過我就會即係通常咧睇波咧最好睇就係我哋叫做 underdog 啊，即係咧睇低一線嘅球隊點樣踢到，即係因為波係圓噶嘛，真係 有少少挫強扶弱嘅， 有少少挫強扶弱嘅心態。因為嗱，德國贏咧，你就通常就預咗咁，但係就唔係咁好睇啦。 啱啊， 佢贏係應份嘅，咁、 嗯、 但係哇，如果有啲咁嘅爆冷嘅賽果出嚟咧，咁就更加開心。咁啊，亦都好開心，見到真係哇，真係足球小將真人版，好熱。 係啊，同埋再加上一樣嘢，我覺得佢仲要係亞洲嘅球隊。其實有時你話係就都係爭啲嘅，冇錯。你爆冷嘅都係亞洲嘅球隊嘅話，你根本冇諗過佢哋會有咁樣嘅機會。 係啊， 但係竟然可以咁樣，幾好玩。 沙地阿拉伯啦， 冇錯。 咁啊，尋日日本啦，今晚咧韓國咯。 哇！ 但係就對烏拉圭啦，不過就唔知會唔會可以爆到冷啦，即係都唔係叫爆冷嘅，即係可能個實力就冇相差咁大，因為德國話攞個四屆冠軍係咪？ 咁佢有得踢咯。 係啦，咁啊即係所以睇下今晚可以點樣咯，即係今晚咧呢個韓國咧就最出名嗰個球員啦，孫興敏啊， 孫興敏冇錯， 係孫興敏啦。咁佢因為咧之前咧英超踢波嘅時候咧受咗傷，面部受咗傷，咁可能你會。唔知今晚出唔出到啊？如果出到咧，佢都要戴住个好似蝙蝠侠咁嘅眼罩，系、啊、要固定佢嗰个骨啊。咁啊，即系如果佢出到咁啊最好啦。咁啊真系好睇啦，因为佢都好劲噶嘛，英超神射手，但系一个亚洲人啊， 冇错， 好劲 啊。系啊，所以其实我唔知点讲啊。虽则咧，有好多时候我都未必能够即系现场，即系可以啊，就喺电视嗰度都可以睇到啦。但系就算你听嗰啲周围附近嗰啲 嗰啲气氛啊， 话俾我哋听， 系 啊，唔知点解即系今年可以特别咧，好似 爆冷。 可能因為疫情關係啊，又會唔會啊？你會有啲嘢令到自己啲 energy 咧，有腎上腺素， 同埋真係唔好輕敵啊！真係 足球 世界，無論係 我個日本朋友，尋晚不斷 send 啲短片，就係佢日本家鄉嗰啲涉谷嗰啲咧， 好開心啊！ 一定啦， 哇 ！send 到兩點鐘， 大家都好想快啲過去同佢哋一齊慶祝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区人大换届选举提名期第二日早上，陆续有人到上环选举工作办公室领取参选人登记表。一名女子代表现届港区人大立法会议员陈万琪领取登记表。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亦到场取表，他表示正争取选举会议成员的提名。新一届港区人大名额维持36个，满18岁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参选。 候选人需取得至少15名选举会议成员提名，并亲身递交登记表同提名信。人大秘书长杨振武日前表示，要确保选出坚定爱国爱港，在香港具有广泛代表性、德才兼备、参政议政能力较强、香港同胞满意的代表。五间专营巴士公司向政府申请加价大约一至两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各公共交通营办商经营相当困难，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开创非票务收入，例如容许公共交汇处经营小卖店，放宽车身广告限制，令广告价值提升，亦都容许车厂作商业用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恒斌表示，巴士公司申请的加幅比预期高，促请政府审批时考虑巴士公司过去的累积加幅。他赞同增加公共交通营办商的非票务收入，又认为应该向巴士公司提供燃油补贴。另外，对于有报道指的士团体亦都申请落期加6元，陈恒斌认为的士行业经营困难，希望政府打击非法载客取酬，减少的士加价压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3万宗新冠本土个案，达到31,444宗，包括3,927宗确诊同埋27,517宗无症状感染。北京本土新增一名患者死亡。新增本土个案中，广东仍占最多的近9,300宗，其中广州最严重，占超过8,800多宗。另外多个省市的新增本土感染都上升，重庆新增7,800多宗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13%。北京的本土阳性个案亦都连升多日，新增超过1,600宗感染，其中超过320宗是社会免筛查人员，亦都较前一日增加。今日起，市民乘坐的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需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是回应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乌方妄图战胜莫斯科的鲁莽行为。列边贾说，乌军危害俄罗斯安全和领土完整，俄军要通过军事手段破坏乌方的战斗力。他形容俄方是被迫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令乌方采取务实立场到谈判框架下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特别行动将会取得成功，这一点无庸置疑。又说同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观点，即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未来取决于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成功与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8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35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跌咗0.3。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咗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7.72升1毫，腾讯控股282.283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60.48升2.4，碧桂园2.58升2.3。阿里巴巴75.9升5毫，美团137.3跌过一，小米集团9.37跌4.3，南方恒生科技3.52.4升咗1.2，碧桂园服务16.9升过二，快手54元升9毫。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4，日元138.87，瑞士法郎0.941，加元1.334。人民币7.144，美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8点，升咗332点。港金报16,35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54.29美元，卖出1,754.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丁九桥啦，咁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路面嘅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仲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非常之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就比较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常宜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将镜头对准专业领域。为观众带来科普知识的电视剧可以说少之又少，但拍摄航天题材意味着火箭卫星的发射镜头必不可少，想要揭开背后研发的艰辛历程，就要深入浅出才能够令观众看得明，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丰收家庭地卡， 特殊学习需要的种类和成因是什么呢？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遇到什么压力啊？作为他们的朋友又可以怎样帮他们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请来辅导学硕士唐家豪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丰收快活人。 又翻嚟啦，除咗世界杯之外啦，当然啦，咁琴日咧都好开心啦，咁、小强咧就同咗个日本嘅朋友 阿神， 阿诺，佢叫做咩神啊？ 啊，藤田。 啊，藤田啊，诶， 藤田， 唔系伊啊，伊藤就系伊陀咋， 嗯， 系啦，唔知啦，呢个唔知陀咩啦， 唔知， 系啦，总之佢就系咩神啦， 系， 嗱咁咧就好得意嘅，我哋好多时间咧都会发觉嘅就系香港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社会啦，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嘅人嚟咗香港咧，佢哋嘅眼中睇嘅香港咧，同我哋香港人睇香港又好唔同嘅， 因为好多嘢我哋以为惯咗咧，其实喺佢哋眼里面系好新奇嘅， 冇错啦，即系等于我哋去咗另外唔同嘅国家或者唔同嘅地方，系、我哋见到嘅嘢嘅话，诶，一个可能系游客嘅身份咧，同佢哋应该喺度住咗好耐嘅人又系好唔同 嘅，两样嘢嚟嘅， 两回事嚟嘅。咁所以你总会嘅就系、你知啦，待客之道嘅话，莫过于有朋友自远方来嘅话，你都会带佢哇，体验咗唔同嘅嘢啊。咁 冇错， 系啦，咁啊就系呢位咩 藤田 先生。如果嚟香港嘅时候，你需唔需要带佢去一啲即系比较地啲嘅体验咧？咁样 佢中意嘅。如果佢过往咧，佢嚟香港咧，一定要我带佢去两个地方， 九龙城， 哦，旺角、 九龙城啊， 啊，两个地方，佢中意食嘢， 哦，因为九龙城好多即系泰国菜啊， 系啊，佢中意即系佢中意行嗰啲小店啊，去街市啊咁样样。嗱，我讲少少先，嗱，佢六啊零岁，其实喺日本有个太太嘅，不过佢已经好耐冇翻去啦。 吓，咁都得？ 系啊，然后佢喺东莞有个中国太太。 你好唔好意思啊？你都講好似唔係咁好啊！ 嗱， 我頭先聽到佢話日本有個太太，咁即係話佢其他地方有太太， 仲要好耐冇翻去， 仲好耐冇翻去。 係啦，咁嗱唔理啦。咁佢於是咧，其實佢慣咗食中國菜 嘅朋友，係啊，繼續嘅咁樣，中意 食 中 國 菜，明嘅 明啊明啊，係啊，尤其是粵菜啊，係淡淡地、清清淡淡，幾好。 係啦，飲啖湯咁係嘛？ 啖湯 係啦。 係，於是咧，佢嚟香港咧，佢我中意帶我。唔系我带佢去食一啲广东菜，传统嗰啲酒楼，越传统嗰啲越好。 哦，即系饮茶食点心， 即 系 有龙凤大礼堂嗰啲。 冇 错， 嗱，佢夜晚寻晚我点咗几个菜嘅，佢都 OK 嘅，有个咕噜肉，有个泥汤。其实我泥汤啊麻麻地，不过佢中意饮，然后有个菜蒸条鱼咁样样，仲有一个烧鹅。 哇，仲有烧鹅添啊！ 系啊， 都几识食。 系 咯，你咪话 系啊， 系啊，食个左髀， 系啊，半边烧鹅髀咁样。上原石上 半边烧，你都你谂到 重要， 仲要点啲梅子酱系嘛？咁你 唔系但系 烧鹅，烧鹅 佢哋日本人会唔会话觉得即系 好 腻 啊？ 佢惯咗啦，佢惯咗食中国菜啦，因为国内嗰啲仲肥腻啲，系啊，然后佢又叫六罐啤酒， 你见过咩？佢嗰个好肥腻嗰个，有冇见过啊？你未見過嘅，你知嘅，係嘛？係咁樣嘅。 咁啊，中意飲啤酒唔飲？佢好中意香港嗱，佢咧好耐冇翻日本，但係佢覺得咧由國內嚟香港，佢覺得已經係去咗另一個地方，即係佢 好多嘢好唔同啦。 係啊係啊， 感受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即係風土人情 冇錯啦，佢中意呢啲即係地道啲嘅嘢。 嗯，咁呢個就係佢想你帶佢去嘅地方啦，即係基本上佢自己對於呢一個譬如香港嗰啲認識啊。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就完全未嚟過。香港嘅人，你会带佢去做啲咩嘅体验呢？曾经有冇试过啲做啲咁嘅嘢？ 我都试过，都试过。我有朋友咧，系佢系即系我加拿大啲同学嚟，咁佢本身嚟自哥斯达黎加。 哇， 系啊，边度嚟？ 就喺寻晚有踢啊，俾西班牙数7-0。 冇错，又系另一个。 所以睇波学地理啊，真系好紧要。但系佢我呢位同学就好得意嘅，佢爹哋妈咪其实系移民咗去嗰度嘅香港人嚟。 我点啊？ 系啊，但系咧佢就佢识好简单嘅。廣東話，但係佢就從來冇嚟過香港嘅。咁有年暑假咧，佢就即係翻嚟探親咁樣。咁我又翻咗嚟香港啦。咁於是我就帶佢去食嘢啊， 好玩喎。 你會帶佢食啲咩啊？ 其實我帶咗佢食茶餐廳。 喂，呢個我都要去啊！ 係啊，絲襪奶茶 啦，最 經 典 啊！ 但係我諗佢可能都試過，即係我諗話都話事，因為可能即係你知加拿大嗰啲唐人街好多其實都有得食嘅。咁當然你話喺香港嗰個風味同喺嗰邊咧又唔同，咁佢都覺得得意嘅，佢都覺得得意嘅。 聽住啲人講廣東話係 啦， 喺邊度同你一齊？係 啦，即係有個阿叔喺你隔離撐開份報紙，係 啊，冇錯。 菠蘿又有嘛？ 菠蘿又有，菠蘿又有。咁炒蛋啦，即係鵪鶉啦，奶茶啦，一定噶啦。咁啊，即係佢都覺得幾開心。係啊，我諗佢除咗係食嗰個體驗之外，就係真係坐到落嚟咧，真係好地嘅一啲體驗啦。即係你話係咪一啲好豪華、好舒服嘅體驗？未必嘅，因為真係坐得好逼啦。 係咪好好食唔重要？ 唔重要係啦，係成個 package 嚟嘅，成。系嚟噶，即系嗰啲人喺你隔篱黐出咁转啊！嗰啲侍应你知咧，香港嗰啲侍应恶啲噶啦。 系啊， 系啊，为咗着住嗰件白色件衫， 系啦， 杯茶大力啲， 跟住有支铅笔喺个 夹住喺个耳仔背嗰度。 做咩啊？ 佢就系中意呢啲，俾人学。 咪试下咯，试下啫嘛。系啊，即系佢中唔中意一件事啊？但系我俾佢试过先，再决定中唔中意。 我哋讲嘢就系咁大声，唔系大家冇礼貌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英国有间好出名都系咁样噶嘛， 系啊， 特登去俾人学噶嘛。 佢就系中意咁样。冇錯， 咁所以我帶到嚟香港都係特登即係帶佢去呢啲地方睇。 嗯，我就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帶外國人啦，我就去呢一個紙扎鋪。 嗯， 哇， 係啦，因為其實佢就知知地，咁跟住佢同我講嘅就係話有好多我都去過，即係講緊嗰啲咩茶餐廳啊、雲吞麵啊咁嗰 啲 食嘢就嗰啲唔使啦。咁我就覺得，咦，有啲乜嘢佢就會覺得會比較奇怪啲嘅咧？咁我就帶咗佢去紙扎鋪，非常開心。 係咪好新奇啊？即係 因為我用 都可以用紙做出嚟。 我話你諗下，我哋咧即係其實香港人哋幾犀利呢，呢一種其實係一種嘅就手工藝嚟㗎嘛。你講得出嘅，佢都扎得到， 做到啊！全部 你冇諗過，原來嗰樣都可以做成。 冇錯，但係唔係俾你喎，係俾你先人喎。 係啊，同 但 係佢最後尾佢都好開心，佢買咗啲名牌子嘅指扎嘅手袋， 買翻去。 佢真係攞咗，即係佢買咗有啲你知有啲名牌子㗎嘛， 大家 佢唔介意啊。 係啊， 即係佢覺得係一個紀念品嚟㗎。 冇錯啦， 佢唔好送俾人得啦。 有咁嘅 pattern 啦，佢個 pattern 係一模一樣㗎，佢係指扎嘅， 係一模一樣。 所以嗰次好開心。 佢 冇 買架車翻去嘛？ 佢冇架車太大啫，佢太大啫。 別墅咧， 我記得就好似買咗 啲錢咧，有冇買 麻雀？麻雀買咗啊，買咗麻雀，同埋買咗一隻名牌嘅手袋。好， 我記得連遊戲機都做到出嚟啊！ 有你諗得出佢都整到嘅。 我想問下你嗰副麻雀係咩麻雀啊？ 紙麻雀咯。 我早幾年咧，爸爸走嘅時候咧，我就訂一副麻雀。 嗯， 咁我 齊曬噶嘛。 佢話叫我揀電動麻雀。 啊哈。 咁啊，即係。真 一撳啫，跟住係啦，係啦，嗰啲 跟住啲麻雀，跟住我你俾我望下啲色仔，佢話佢起初真係古惑啊，佢話呢啲電動嘅咧，嗰啲麻雀喺下邊嚟。 即係其實， 所以佢就唔需要整咁多隻。 我話唔理啊，而家你等我撳上嚟，先 一陣間 喺度打， 一陣間下面少咁幾隻，喂，搞錯，開唔到台， 做夢乜嘢？ 係咯， 喂，阿強點做嘢㗎你？啊，叫你揾副麻雀，少咁幾隻嘅， 你變咗一張台， 明明爭隻冬就食得出啦， 我係冇咗。 跟住佢話，即係佢好唔高興㗎啦，咁啊後面攞啲麻雀俾我，我睇下啲咩麻雀啦。嗱喺我心目中咧，就係肯定係百幾隻嘅麻雀，隻寫唔同。啊，佢唔係喎，叫咩四條我，綠色嘅，咁一棟就話嗱麻雀啊， 冇分，即係唔係好細， 唔係一隻一隻嗰啲咯，麻雀一排咁樣咯， 即 係即係意思 係啊，又冇字，我心裏邊唔舒服啊嘛，你明唔明啊？ 但我覺得佢因為佢知道你求其啊，咁所以其實覺得我求其， 佢都本來想 明白你嘅人係咁啊， 冇啊，因為 你對麻雀咁有執著，係 唔係啊？因為佢唔平啊， 係㗎，貴㗎， 真 係 唔平啊！我自己諗，如果我嘅心意咧，我梗係做好啲啦，係咪？咁你俾四條。即係我砌好嘅麻雀，即 係 我覺得你 咁我自己畫都得啦， 咪咯， 啱噶，都係嘅。他朝君體也相同係嘛？你都唔想到第時你係咁樣㗎， 又係我隻冬咧， 第一佢又燒過，燒過 嗰陣因為咁樣對我個白嘢， 又 係 燒部電動麻雀，佢連插蘇都冇， 真係大吉利是， 用正電都唔得。 係啦，嗱，其實你話呢啲咁嘅嘢，當然咧帶佢去食嘢啊、買嘢啊、玩啊咁之外嘅話咧，我覺得有啲嘅真身嘅體驗嘅，又真係估唔到嘅。原來有啲人會覺得就話喂，如果係嘅話，不如帶佢去坐紅 van 咯。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哇！呢個 你帶一個外國人走去感覺呢一個即係坐紅 van 嘅體驗。 我帶佢哋坐渡海小輪試過， 渡海小輪梗係啦，因為你睇風景嘛。 但紅 van 我真係冇諗過。 係咪啊？我覺得呢個真係幾 都幾得意， 係啊，幾得意喎！ 睇曬譬如話， 仲要你揾到邊條線係特別 最快？係啊，唔使嘥大家時間， 最好夜先帶佢去。 佢咪成晚 即係過咗十二點嗰啲通宵嗰啲 係啊，係啊，呢一樣嘢其實大家有冇呢一方面嘅一啲感受咧？ 我試過嘅，我試過即係坐嗰啲叫做即係 亡命 van 啦，真係好快噶。我譬如我由旺角翻去港島區咁先算啦，真係三個字翻到去。 哇！ 係啊。除咗一聲 嘅 咋， 好多我講緊嘅都係話，即係其實應該係個路程可能係個半，唔係應該係話 半 個鐘頭或以上，但 係 佢可以嘅就三四個字就搞掂。係 啊， 咁冇辦法嘅，要抌多轉啊嘛。 係抌多轉，同埋咧有時咧我試過啦，係譬如高速公路上面啦，哇，嗰個即係速度嗰個提示器係 應叮，係佢唔理， 係佢唔理 嘅， 照行，係啊，佢唔理，亦都冇人敢出聲。 冇錯，因為瞓咗啦嘛，耳濡目染。 或者係即係譬如我咁樣，我唔係成日搭啦，即係久唔久搭一次啦， 死 我就攤住。 有冇人夠膽出聲同佢講唔好揸咁快 咧？我諗佢唔理你咯， 唔理咯，邊個理你？就係你落車咯， 公路中間。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求嗰位司機，但係嗰次嘅就係佢係的士司機。咁我就係我要搭喺啱啱落機，好夜，咁我就係要翻屋企。哇！佢一聽到我之期，開心到不得 了。 佢同我講，佢就話：小姐，你坐穩咯。跟住我明啊，即係我知道你又趕時，其實我都想快啲翻屋企，係咪？因為啱啱坐完飛機。 咁跟住收尾佢就一嚟個就真係抌啦。去到最勁嘅時候，我去到120米， 哇！ 喺高速公路， 120K 係啦。咁跟住我就好驚啦，因為你真係 feel 到嘅就係咧， 飛 你好似 推背感， 個人死咗咁啊！個死咗咪話咧， 啲走馬 啲嘢啲走馬燈，唰唰唰咁樣喺你即係一生之中喺你側邊嗰度過嘅。 有冇睇到啲片啊？ 我開始已經有呢一種感覺，你明嘛？ 嗰啲畫面不斷 咁。係啦，我個手咧不停咁喺度飆汗，咁跟住我就同佢提一提，我就話其實咧，司機哥哥，我已經唔敢同佢講，我就揸慢啲。我話其實我唔趕噶。 佢話你唔改我改啫， 我知道。咁跟住收尾佢就話：，誒都係咁話啦。咁跟住佢唔理我，佢再掟快啲。咁跟住我同佢講，我就話其實咧，我唔係好坐得快車。咁、我就話我會驚嘅就係，若果你真係再掟得咁快嘅話咧，我驚我會嘔啊！誒咁樣就 OK 啦。 因為驚你嘔嘛， 真係驚我嘔。 係啊。 咁跟住咧，佢就開始慢慢嘅就係由120米就變咗就100。係啦，我都覺得快。咁跟住我收尾同佢講，我就話我真係唔可以咧，你可唔可以再慢少少咧？咁樣。跟住咧，佢就成一面不爽，你明唔明啊？因為其實佢同我講我坐穩嘅時候嘅話，佢已經撳著咗佢自己嘅 playlist 啊，全部都係嗰啲砰砰砰砰砰砰。 其實咧，呢個都係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嚟㗎，因為即係的士也好啦，小巴司機也好啦，好多都係 DJ 嚟㗎，即係有自己嘅。 佢有自己嘅 playlist 㗎。係 啊，你唔好搞佢嗰個 playlist， 你真係咧上車啊坐邊個位都好啦，總之你唔好干涉我啲音樂。 係啊，我諗我就係打亂。佢咯，我諗佢嗰個 playlist 嗰個 beat 其實基本上佢要揼到百二嘅。係 佢 BPM 唔知150。 冇錯啦，咁但係我突然之間要佢揸90，佢好辛苦，明唔明啊？佢好辛苦， 啱啲啊， 又想要摁下咁樣咯。 而家好啲，再早十幾年前咧，有啲通宵嗰啲紅 van 咧，側邊個司機側邊個位咧係坐咗一位美女喺度。你哋有冇坐過？ 有，但係嗰啲阿姐嚟㗎，好少，我好少見美女喎。 美女嚟㗎，就係嗰個司機哥哥嗰啲朋友， 嗰啲朋友，通常嗰就VIP 特專屬位置。 係啊，係。 嗰個位係最危險嘅喎，其實 又冇安全帶 啊嘛，係啊， 而家應該冇啦， 而家應該 冇 啦， 而家冇嗰個位冇咗啊嘛。 但係佢哋坐喺嗰度，哇！嗰次我真係好驚，我係由灣仔，因為我要 但關唔關嗰個美女事㗎？ 唔關。 其實嗰次咁驚， 係咯， 因為你明唔明啊？ 係啊， 係啊，我可能會見到哇條裙咁短，咁快啲先啦，咁樣係咪先？咁啊唔關佢事嘅， 係啊，咁咯。但係係真係飛得好快。 邊度去邊度啊？嗰次。 灣仔去觀塘， 灣仔幾耐啊？應該都平時就應該半個鐘左右， 要啦，起碼啦， 四個字， 我四個字 OK。 嗱，佢一係唔喐，佢部車一喐咧，仲有兩個位嘅時候真係慘啦，佢就喺灣仔嗰度兜嚟兜去。 哦，因為要等齊人先上， 冇錯， 一砰埋到門咧，哇！即刻嚟啦， 嚟了啊，上身啊， 飄移境界， 係啊。然後嗰個女朋友仔咧又好精神咁坐定。 佢基本上系寓工作于娱乐啊，系 嗰啲系咪其实一阵间兜完之后收工嘅话就车翻屋企噶啦？ 我谂估计系兜佢翻自己屋企， 佢可能系一个领航员嚟 嘅，系啊，即系好似人哋参加嗰啲 赛车， 系啊，赛车咁样。 但我有试过另外一个极端，系不过就唔系红 van 系绿 van 啦，系啦，就系等即系揸得超慢咯。 绿 van 好唔同境界， 唔系，因为咧我有一次咧就系喺秀茂坪落翻观塘啦，咁啊上咗个绿 van 啦，跟住明明平时啦，即系其他人揸五分钟到噶啦， 咁近嘅， 系好即系几个灯位嘅啫， 系 落山，即系好似我哋广播度落翻落雨咁样， 好快 途程啦。哇，我真系十分钟，我听到三只歌都仲未到嘅， 跟住我系林子祥嘅十分钟完成。 我问我老婆，点解咁耐未到？佢话系啊，呢个司机出名咧揸得慢，佢咧全程都揸30嘅啫。 咁样，咁样叫做阿龟叔， 系啊，哇，咁慢，其实都危险 嘅。 你妈揸得咁慢咧，后面嗰啲车 揿冲落 啊，或者咩咁样，即系会撞到佢，佢唔理嘅，依然。我咁啊， 好有自己性格。 我冇，因為我自己咧塞咗耳筒，我又冇聽佢聽緊啲乜嘢，即係佢可能個 playlist 係嗰啲王家衞嗰啲慢慢摁嗰啲，係啊，慢慢摁30咁樣摁落去。 秀茂坪歸宿啦， 咁啊，大家一齊。 佢有故事嘅， 佢仲有冇咩？ 跟住同你講，我叫阿飛。 佢有故事，一定有故事。 係喺10:55，你同我喺埋一齊，呢個事實你改變唔到。 冇錯，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做到五分鐘嘅朋友。 Country， 耶、yeah! yeah! ！有冇嗰啲啊？咁啊 ，Van 仔有時都會 有啊， 佢仲要係依啲咁嘅 remix 版， 冇錯，電子版、 電子舞曲， 甚至乎有啲嘅就係嗰啲咧送貨嗰啲 Van 仔 啊，佢個揼到好大聲嘅，你出面都聽到個 bass 聲， 冇錯啊。所以其實我都唔知佢點揸車，有時會影響到噶嘛，即係環境聲。 即係嗰只腳一陣間跟住佢打拍子就走， 係啊， 始終踩到有咁樣。 好啦，咁啊，當然我要講講嘅就係話咧，陣間咧喺我哋嘅第二個小時咧，咪碰禮拜四嘅話，我哋都會有 愛好系列。 今日我哋咧就希望可以咧紀念咧就係阿詹叔啦，咁啊就逝世18周年啦。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一啲咧我哋對於佢嘅作品啊，有啲邊啲係好中意嘅，有啲乜嘢嘅故事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嘅社交平台亦都有啲朋友 擺咗喺度啦， 擺咗喺度啦。好啦，咁一陣間我哋翻嚟會有我哋嘅愛好系列，唔好行開。 民意會外示威，認為蘇格蘭人嘅聲音被壓制，同時亦有反對獨立嘅民眾集會，揮動希望留喺英國嘅標語。英國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蘇格蘭議會冇權力為蘇格蘭獨立公投立法，裁決話根據權力下放安排舉行公投屬英國國會嘅保留權力。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嚟有雨嘅天氣。另外，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亦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65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42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1点，升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7.69升7仙，腾讯控股281.4息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0.34升1毫，美团135.9跌2.4。碧桂园2.54升0.9，阿里巴巴75.4冇起跌，小米集团9.37跌4.2，南方恒生科技3.51仙4跌咗0.6仙，碧桂园服务16.76升咗1.06仙，快手54.4升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08，英镑9.447，瑞士法郎8.309，澳元5.278，加元5.856，新西兰元4.891，欧元8.15。每百日元對港元5.62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28。日經平均指數報18,448點，升咗332點。港金報16,3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55.99美元，賣出1,756.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见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秀雅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喺物华街。另外，封路情况，何文田佛光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方向近住天柱的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会影响健康，所以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即系点解你会睇埋呢个人嘅个样好好和善咁样？有八成啦，因为眼即系上从心生，其实以前好多人都系咁样。你自己嘅心地善良，你个样咪表现到善良出嚟。可能我成日都唔识转弯抹角，平常嚟计，我系冇乜嘢讲嘅，唔系好出声， 唔系好多嘢讲嘅。 因为点解咧？即系我惊我失言啦，我讲嘢好直。我系张兆辉，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国。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国。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妈妈工作处所友善喂哺母乳设施， 例如是冷藏设施、私隐空间等等，都是帮到妈妈的。 我是吃母乳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很健康的，全靠妈妈的公司主管提供友善喂哺母乳设施，我妈妈才可以安心工作，放工回家可以悉心喂哺我同埋照顾我。 是啊，我妈妈说其实一般公司都可以提供这些方便给喂哺母乳的妈妈，例如一个私隐的空间，兼具设置舒适的座椅同埋电插座，用来接驳奶泵， 然后提供一个冷藏设备，可以妥善存放母乳，例如茶水间的雪柜就可以了。 这样妈妈放工回到家， BB 就可以享用又一健康的母乳了。 所以作为雇主或者是办公室主管，只要提供少少设施，就可以为妈妈们提供存取母乳的方便。 因为母乳是最天然的婴儿食物，提供婴儿所需的养分和抗体。 而母乳喂哺对母亲身心都是有好处的，例如能够帮助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加快母亲身体从分娩中恢复过来。 母乳喂哺据说还会减少母亲患上乳癌、卵巢癌、骨质疏松等等的疾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邵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好快乐，第二天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一点，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中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 冇错， 今日嘅主题系啦，就系因为阿詹叔逝世十八周年啦， 冇错， 我哋今日都系各自拣系啦，拣嚟佢嘅作品啦， 向佢致敬啦， 犀利， 系啊，你系好中意阿詹叔噶，佢系你偶像， 非常中意。我讲少少先啦，因为我从我认识佢嘅时候咧，我知道佢嗰阵时同佢女朋友搞紧间广告公司嘅，佢亦都创作咗好多好经典嘅广告嘅 slogan。咁我真系觉得我好想去做一个广告。 你嗰时系做广告嗬？ 我嗰阵时未啊，读紧书。 嗰时未系， 系啊，因为佢你就想 系佢真 唔系话 真系啊，因为佢嗰啲好事自然来嗰啲咧，真系好经典。系啊，同埋我几中意呢个人，我睇佢嗰啲故事啊，由嗰阵时已经开始填词啊咁样样，我觉得哇呢个人系我想学呢个人。两次我都无缘，第一次咧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我响电台好、电视台好，我始终冇碰过佢。后来我知道咧，佢收咗个徒弟。 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因为佢避开你。 其实我只系一个小人物啫，一个小事仔。 避开你， 咁我会再见到一 下。你真系完全好远咁样见过佢，都冇见过啊？ 冇， 即系你同佢共事啊，冇可能啦。 冇，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问题系你有时你都喺 擦身而过啲有咯， 有时 但系冇一齐坐低话啊呢个稿点啊，诗完全冇，完全冇， 真系缘下人。 第二个机会咧就系响千禧年嘅时候，嗰阵时我 TVB 有一个旧同。就同阿詹叔开一间制作公司，就搞好多，譬如话江山如此多分啊， 我因為我認識那個蕭先生嘅，我好想打電話俾佢。喂， 無需之戰， 係、我想去你公司。佢嗰陣時就嗰間製作公司，其他人我都認識嘅，就喺柴灣當時。我好想打呢個電話，但係最後我都。系放翻低， 点解咧？ 我唔知啊，嗰阵时我唔系嗰种， 即 系好似你而 家咁样系嘛？ 系啊， 唔知道自己个位置喺边。 系啊，我系两次，即系呢个系我唯一一个我真系好想去追随佢嘅人。因為我又好中意佢嗰啲詩詞歌賦啊，另外佢又不斷喺香港大學嗰度進修。 係啊， 我覺得呢一種精神咧，如果你話一個又煙啊、又酒啊、又粗口嘅人咧，佢可以又專心研究粵劇咧，我覺得好佩服呢個人。同埋咧，我最近講過俾你聽啦，佢有個中學同學啊，白神父啊。我有緣同阿白神父傾偈，佢話佢同阿詹叔咧係喇沙嘅中學同學，兩個由細玩到大，因為呢個白神父係外國人嚟嘅， 但係流利嘅廣東話。 咦？咁佢《逃學威龍》嗰個咁嘅造型係咪就係參考佢？ 我唔知， 唔係應該唔 係。但係呢個白神父真係頭髮長啊，即係有啲。不修篇幅嘅， 我未見過白神父，但係我有聽過白神父呢個名字，就是因為其實我係有機會同佢一齊共事啦。佢嗰陣時候有時會同我講嘅，就係話佢都會有唔開心嘅時候。我講緊詹叔啊，佢就話啊，一陣間完咗之後咧，我做完節目咧，我就會去揾阿白神父傾偈。我以為係扮告解啊， 係咯係咯， 你明唔明啊？因為我以為你揾神父啊嘛，係啦，天主教可能會揾阿神父傾下偈啊。神父啊，我做錯咗啲咩事啊？咁樣跟住，因為佢有一次同佢講，我就話點解成日你都揾白神父告解嘅？做错咗好多嘢咩？跟住佢就话唔系，八神系佢个朋友。佢话有时会同佢倾下偈嘅话咧，佢会有一啲会点醒下佢。即系做人其实有时有啲咩嘢嘅话，我谂相信佢哋两个应该系 好 close 嘅。 系 啦，我成日听佢会提佢嘅。 呢个八神父话佢嘅中文名都系詹叔帮佢改嘅。 哦，即系佢唔系姓白嘅。 我唔系，佢意大利人嚟嘅。 哦，系咪你 Pat 咁样嗰啲？ 系啊，佢个中文名叫白敏慈啊。 哦，点解要叫敏慈啊？ 唔知。 但是詹叔改的 詹叔 改的即是有些墨水先寫 是啊 我都不懂寫 我覺得很有趣的這種感覺是啊聽過你跟他共事 是啊那我一陣間我都會講一些小小的故事啦那至於就是欣欣啦欣欣就應該未有機會可以接觸過 我未見過詹叔真人但是我接觸他 電視上 當然有電視上啦電影上啦逃學威龍又是逃學威龍其實因為很多我都喜歡看武俠小說有時找回那些劇來看我會找到很多原來真的他寫過很多武俠小說的 歌好厲害、啊、 非常之厲害直情哇真的中文可以寫到這樣的地步、 啊、 我第一次覺得哇原來真的聽流行曲是真的學到中文 好東西的 真的聽歌學中文 是、啊、 聽歌學中文、啊、就我就揀來的第一首歌就是這樣、就是這首萬水千山中華 好東 西、天龍八部的虛竹傳奇的主題曲啦、當然他裡面寫的歌詞應該看回就應該寫喬峰的、就是阿小峰、但是就說因為 你看天龍八部你都知道哇喬峰是一個蕭峰是一個很悲劇的人物嚟嘅，好悲壯嘅，即係佢又即係佢嘅身份啦嚇，即係 契丹人， 係契丹人，跟住又同 係啊， 我唔係漢人，我係契丹人， 契丹人， 佢就成日玩嘅，即係扯開件衫啊，佢就狼嚟嘅。 我睇嗰時咧就唔係呢個版嘅，呢個版就係阿梁家人做喬峯嘛。 係我睇嗰個係梁家人咯。 係啦，咁就係阿黃日華咧，你最中意嗰個 咧， 做虛竹啊嘛。係 咪就 咁？我睇嗰時咧就已經係再過咗十年之後就係阿黃日華做喬峯嘅咁樣。都好 man 嘅，佢我又係好記得嗰幕咧，佢俾我 嗰啲換件衫，跟住我 有啲咩喺度啊？ 有隻狼嘅 紋身， 係啊係啊，我唔係漢人， 有隻毛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嗰個畫面好 震撼， 好震撼啦！咁之後我去揾翻呢只歌嚟聽，即係可能喺電台或者咩聽到呢只歌，我就覺得哇！点解啲词可以写到咁劲？系直情咧，每一粒字都系有文学根底喺里面，即系每一个字个用字个精准啊，同埋嗰个意境啊，哇！真系哇， 佩服 武侠世界可以咁即系咁潇洒、咁磅礴嗰个气势，系就即系第一次听。咁所以咧，我拣嚟嘅第一只就系呢一只《万水千山中华》。 万水千山中华，起举风急如帆。 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行，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山中环，喜剧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冠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行。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 哇，行尖足字， 好正，每一只字都是哇，那个意境啊，即系我会幻想自己就是那个大侠， 嗯、 就是哇，我是契丹人，吹住啲风， 里面只狼， 系啊， 好澎湃啊， 对住嗰个哇，对住啲漫天风雪啊，跟、 嗯、 住哇，即系天下之间舍我其谁嗰种， 系啊，仲要天地茫茫咁样吓，嗰种潇洒，好啦，咁啊，讲翻你话即系只尖叔咧，成日都好多时候会谂翻起嘅，就系同佢一齐做嘢。我虽然唔系话好长嘅时间，但嗰阵时候我同佢做一个朝头早嘅节目嘅，咁、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好难得一样嘢嘅，就系、是、佢会系一个好好嘅前辈。讲、真咧，我对住佢咧，我好惊。 哇！我都试过，即系对住啲前辈惊。是很大壓力的， 是啊， 因為神話一般的人物就 是，沒錯，同埋佢喺我的心目中的話，佢是在神台上面的，但是我竟然一個這樣的靚妹，我可以有這樣的機會跟佢做一個朝頭早的節目，你想想，你這一世你都不會想到自己會有一個這樣的，即是這樣的機會的，但是就是正正就是，你如果下個禮拜開始的話，你就跟他一起做節目， 哇， 之前未夾過， 我未夾過的，他開頭的時候就是跟另外一個男仔做著先嘅，咁就两个人嘅啫。咁跟住佢就话啊，觉得好似两个男仔做个朝头早嘅节目嘅话咧，就好似行咗啲。咁、所以就应该要加个女仔落去。咁跟住佢哋就揾咗我入去。 哇，开心！ 咁跟住咧，佢就话咧，我仲记得噶，佢就话诶、你小辣椒啊。 嗯， 系啊， 即系 帮你已经定 位咗， 佢已经定咗位，咁佢就觉得我系一个小辣椒，但系其实我系一个好冇自信嘅小辣椒。我虽然系一个小辣椒，但我唔辣嘅，即系我觉得我只个感觉系咁，系啦， 系青色定黄色啊？ 系 咩色噶？ 个气势差好远。 系啊，我系青色嘅， 青色系， 都未熟啊。咁所以其实你会对住佢嘅话，每一日个压力都好大啦。 我知啊， 同埋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自己点样都好嘅话，都系发挥得唔好嘅，因为我好惊。咁跟住佢有一次佢好好笑，佢同我讲，佢就话啊，我留意到你做节目嘅时候，有时有一个问题，我咩事咧？佢、就话 指点你、啊， 冇错，佢话、 啊、 你嘅词汇好少。 哦， 讲嘅嘢有时有啲嘢咧，话你形容一样嘢咧，嚟嚟去去都系嗰啲话好劲啊，好正啊，好靓啊。其实你可以形容得更加贴切一啲，同埋、比较可以嘅就系整准成一啲嘅。咁、有咩办法可以嘅就系咩咧？跟住佢过咗一个礼拜之后，佢拎咗一本好大本嘅《词渊》。 哇！就叫你读啦， 黄色嘅，我仲喺屋企。佢就话得闲无事嘅话，就攞呢本嘢揭啦。 哇！揭到边一个字，哇！我而家讲起我都毛管冻。佢、就揭到边一版就开始睇啦。 嗯， 所有嘅嘢嘅话咧，你系唔知嘅。你喺今时今日嘅话，你见到呢一个字，好可能我都我又关咩事啫？到第时嘅话，你用得到嘅话咧，你就会用到噶啦。 嗯， 系啊， 好、 好大本嘅，黄色嘅，我仲系 OK， 系咪只瓷冤啊？ 瓷冤 啊！ 我有两样嘢，第一一个前辈咧，其实佢使乜话嚟啫？ 系啊， 重要嗰个 point 就系话你嘅词汇好频繁。 系啊。 佢唔係話你好多咁樣呢啲咁嘅冇謂嘢，因為咧，如果你嘅詞彙好咧、其實咧對你個人又有得益，對個節目又好， 都好 我覺得佢真係無私 啊， 同埋佢自己功力咁深厚，佢嚟講係最有資格， 係啊，冇錯。你話如果小強話我嘅話，我劈翻盤嘢俾佢啦，咁乜又掟佢啦？ 喂，仲有， 但係你話我 係 嘛？你簡直就係袋錢來， 袋入你袋， 你仲要自己喺屋企度攞一本書翻嚟送俾你喎。 我覺得佢教你嘅方法嚟好好， 係啊。 個 point 又係話你嗰日。揭是但揭邊度去邊度，我覺得呢一種咧真係無眼。 同埋佢話即係你嗰個字，你嗰一刻你學識咗，你唔知幾時會用得翻。 袋落袋先， 但係你袋咗落袋先。 冇錯，你袋咗落袋先。佢話學咗個嘢嘅話，到最後尾嘅就係自己嘅。 係 啦，人哋係攞唔到嘅。所以我好記得佢同我講呢啲咁嘅嘢，因為我好開心。佢仲有嘅就係佢寫咗一本書啦，跟住佢又送過俾我啦。我喺屋企度仲有喺個序嗰度，佢就寫咗啲就鋭鋭咁，跟住咧就簽咗佢自己嘅名叫請賜教。 哎呀， 好玩啊！ 咁劲，请赐 教， 前辈系咁啊， 系 啊，因为雅正啊，即系请嚟， 佢用嗰啲字都啊， 好靓噶， 好靓噶， 好靓， 我哋系，我哋唔知点解中学冇教到呢啲字，学唔到嘅，真系唔知点样学翻嚟。 所以我唔知系几生修嚟嘅，即系运气可以能够同佢一齐共事嘅话，我觉得呢啲咁嘅嘢系得益不少，亦 同埋就算佢唔真系捉住你只手嚟教，你就咁同佢做嘢，你已经会学到嘢啦。 我觉得佢已经系一个新教咯， 系啊。 人亦都因为咁样去修读，不断咁样系好学不倦。 系啊， 呢一样嘢我觉得嘅就，佢唔系净系识得话你，佢自己根本嘅就系以身教嚟去教人。同埋我觉得你提携后辈嘅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好难得嘅。 系， 同埋佢话你，你谂下嗰样嘢嘅话， 我都想俾佢话下。 系啊，我都 系啊，即系指点一下，因为佢呢啲咁高境界嘅人，一眼就睇到 系啊， 喺边度。 系啊，以及我觉得佢犀利在佢仲要系雅俗共赏， 系 嘛？佢犀利到头先嘅呢啲咁嘅万水。 千山 中華，佢又可以寫得到。你話嗰啲不文雜嘅話，佢又 OK。就算今夜不設防，我而家睇翻，我覺得好有味道，啱唔啱？甚至乎佢嘅詞，我覺得好犀利嘅，將我哋口語化嘅説話講喺度。我係我啊，嗰一次啊，佢填落去唔壓突嘅， 壓突。 邊個可以做得到啊？黃霑先生。咁我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係杜麗莎小姐同埋就係佢同阿林子祥一齊合作嘅呢一首嘅歌曲。仍然记得嗰一次，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驰。我见你竟已赦免，不再心痴，缘何在？ Yeah. 我想我揀你呢就有仍然记得嗰一次。 好冧 啊。我同佢嗰一次係呀佢送本书俾我嗰一次。係啦呢一世都记得。係咪好冧啊 好正。 好另类啊。 係呀。咁我哋转头返嚟啦继续有爱好系列啦。 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业界短期内会向运输署申请加价，初步建议起标价六蚊，但加幅及细节仍在商讨中。吴坤成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一年的通胀加上俄乌战事令到燃料成本上升，政府的两元燃气补贴下个月底届满，加上保费亦都增加，令到业界经营困难。他说的士生意近日普遍回复至以前的大约八成，机场多了的士客，但陆路关口仍然未重开，不少长者及小童亦都因为疫情关系少外出，少了家庭式乘客。吴坤成表示加价是业界主流意见，但是强调只是追回上次申请加价的减幅。业界上次申请加价要经过五年才获批，加幅大约减约一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政治助理招文亮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按指引进行隔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招文亮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11月23日，工作時有佩戴口罩及遵守有關防疫措施，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最近並沒有外遊記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及副局長劉振每日有進行快測，結果均為陰性。局方已經為相關辦公室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並遵照衛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安排相關同事接受檢測。港區人大換屆選舉提名期第二日早上，陸續有人到上環選舉工作辦公室領取參選人登記表。一名女子代表現屆港區人大立法會議員陳萬琪領取登記表，另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男子亦都到場取表，他表示正爭取選舉會議成員的提名。新一屆港區人大名額維持36個，滿18歲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可以參選，候選人需取得至少15名選舉會議成員提名，並親身遞交登記表和提名信。人大秘書長楊振武日前表示，要確保選出堅定愛國愛港，在香港具有廣泛代表性、德才兼備、參政議政能力較強、香港同胞滿意的代表。歐洲議會指控俄羅斯向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醫院、學校及避難所等發動軍事攻擊，違反國際法，並通過無約束力決議將俄羅斯定性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敦促歐盟成員國跟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歡迎，俄羅斯外交部就批評歐洲議會的做法。決議通過之後，歐洲議會的網站遭黑客攻擊。議長梅措拉說，一個親克里姆林宮的組織承認責任。另外，美國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一輪總值4億美元軍事援助，包括發電機，支援烏克蘭民事及軍事的電力需求，並協助烏克蘭應付能源設施遭俄羅斯攻擊導致的停電。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列邊賈說，西方向烏克蘭輸送武器不單止令到頓巴斯地區的民眾，亦都令到烏克蘭城市的平民死亡，又指有房屋受損及平民傷亡，其實是由烏方佈置在城市中心的防空系統造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3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4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0点，跌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17.66升4仙， 腾讯控股281蚊跌一蚊，恒生中国企业60.18跌六仙，美团135.7跌2.7，碧桂园2.55升2.1，阿里巴巴75.25跌0.5，小米集团9.36跌4.4，南方恒生科技3.54跌咗0.4，京东集团198.6跌5.6，碧桂园服务16.42升咗7.2。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11，日元138.8，瑞士法郎0.94，加元1.333，人民幣7.141，英磅對美元1.21，歐元對美元1.044，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8,430，升了314，港金報16,370，比上日收市升了1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54.69美元，卖出1,755.0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啲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翻中环方向系有意外噶，而家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要小心。另外，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邮政总局都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就喺中环码头。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有工程进行，去港岛方向近住尤丽村嘅慢线封闭，龙尾汇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楼街，将军澳隧道去回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宏照道嘅支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喺丽业街。封路情况，何文田佛光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方向近住天柱嘅慢线需要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安全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周恩来在70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不住的，那会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 这么多年来，你实在是太辛苦了。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點樣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係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動唔方便嘅咧，淨係咧嚇誒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冲快接人。 爱好系列。 今日翻嚟我哋嘅爱好系列啦，咁、去到咧就小强，系、啦，你要拣嘅关于詹叔嘅作品。 阿詹叔咧以前俾人感觉系不修边幅啊，咧咧啡啡啊，咁、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好佩服佢嘅。佢嗰阵时讲咧就话佢每逢做TVB 大 show 嘅节目咧，佢、一定会做一样嘢。就去洗牙，之後有一棚係 煙屎牙， 係啊，佢食煙食得好犀利。 係啊，佢話自己覺得出鏡唔好睇，於是佢就每一次佢都走去洗牙。我覺得呢樣嘢即係顯示出佢好即係好 尊敬， 即係呢一樣嘢。而喺佢嘅歌之中咧，有啲情歌。或者冇咁 hit 嘅歌咧，我其實好中意嘅。 有首歌要洗牙歌咩？ 情歌， 情歌，情歌。OK，sorry，唔好意思。 洗牙歌係以前幫佢洗牙嗰個嗰個歌仔。 牙醫 係個牙醫，唔係可能個姑娘寫俾個姑娘。 咁啊，洗牙姑啊。係呢一首就係1978年陸小鳳嘅插曲，武當之戰嘅插曲，叫《情未了》。 无限爱尽成轻意，一朝消散似场梦。情未了，缘分已尽，再不见你影踪。尽了就如轻意，几多恩爱化为梦，留下我独来追忆，泪向心中涌，匆匆。太匆匆，再回头，一切成梦。枉我痴，枉我爱，万缕相思有何用？难忘你共偕今。心千番追悔也无用，唯望你我在他生共对再会重逢。 最喜欢就是最尾呢两句歌词，唯望你我在他生共对再会重逢。 嗱，老师拣嚟嘅作品啦， 有咩咁特别啊？吓， 佢死咗嘅时候咧，死嘅时候有一日，你再响唔知边个空间再见到你想见嘅人。 哦，系啊， 估唔到你咁情深啊！ 系咯，系啊，情深款款， 突然间转咗， 系啊，所以我就有咩 咁样？我谂咩啊？洗牙歌， 你哋仲系讲紧洗牙，跟住突然间。 好，我呢个我点嘅 系啦，其实你点嘅，因为点解咧？ 我觉得好好听。 嗱，讲真，我觉得当我哋一定咗话今日爱好系列，我真系拗晒头，你明唔明啊？即系。 詹叔的作品太多 了、而每一首歌都有你自己一路听紧嗰首歌的时候，你自己发生的事，咁、你有啲时候会将嗰样嘢咧会 重叠咗， 系啦，会重叠咗，咁、所以 嘅 就系有太多太多嘅话，呀呢只又好，嗰只又好，拎起又放低，摆低又拎翻起，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咁样纠结嘅感觉。呢、一只其实琴日咧我哋都讲啦，又话惊我哋会撞大家即系拣嘅歌，咁、所以呢一只嘅就系我本身谂住嘅就系会借，但点不知我今日咧我都系摆低咗嘅，咁、但系点不知咧就阿小强佢又。点呢一只歌？咁呢只歌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嘅意义啦。系一首小调嘅歌曲。我记得嘅就系要去录呢一只歌嘅时候咧，我系非常抗拒嘅。点 解嘅？ 因为嗰时候我系一个偶像歌手。 明 嘅， 好似好老土 啊嘛。 冇错啦，突然之间咧就我哋嗰阵时个唱片公司嘅邓生咧，佢同我讲，佢就话你信我啦，呢一只歌咧会有机会唱得几好嘅。即系我因为你嗰个形象同埋呢一啲咁样嘅歌曲嘅话。个落差好大啊！ 有个反差萌喺度， 有个反差喺度。如果你能够驾驭到嘅话咧，应该就冇乜问题。 但系嗰时你识詹叔未噶？ 嗰阵时候我系唔识佢嘅，系、啦， 未合作嘅， 未合作过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嗰阵时候都好有即系好彩啦。咁、有机会可以唱到嘅就系好多当时得令嘅一啲填词人佢哋俾你嘅歌曲啊，即系例如林振强先生啊、郑国江老师啊，同埋詹叔啊等等啦、又系啦，都系呢句说话，唔知几生收嚟嘅福气，能够唱到佢哋嘅。咁呢一個就係當時佢哋就係咁樣去即係説我，希望我可以唱。咁我覺得就我都唔緊要，都試下啦。咁樣好奇怪，入錄音室嗰種感覺嘅話咧，好似上身咁樣。 係 我唔係錄咗好多次咋，就已經錄完啦。咁呢一首歌曲原先亦都唔係我嘅。咁但係好奇怪嘅就係有好多時候出街咧，可能我因為喺張惠文個演唱會嗰度我唱過，好多人都以為呢一首歌係屬於我，其實唔係我翻唱嘅，原先係屬於阿谷姐嘅。係啦，咁就呢一首歌曲嘅就係《我是痴情無限》，而且特別嘅地方係在於嘅就係、我而家講突然間。系啦，咁就系因为系詹叔佢嘅曲同埋词，而呢一首歌曲嘅话，我希望今日送俾大家。 你容易见就难，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时，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限。 当天我是痴情无限，在那。 教。 哇，我好中意呢首歌嘅， 好听啊。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点样反映我中意呢首歌咧、嗯？我好多时写片段人间咧、嗯，我都中意用呢 一 只 歌。 系、 嗯、你有 用过最少两次， 次 嗯、最少两次。 个画面好配合你写。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好， 好嘢。嗱，而家读一读我哋响 喺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 啲 朋友，因为太多啦、嗯、所以唔一日读晒啦。譬如话有人讲。刘美君的忘情啦，女方的普通人啦，邓、丽君的忘记他啦，咁、仲有爱到你发狂啦，道道道啦，两忘烟水啦、其实咧真系太多，唔好意思，我哋真系可能真系 播得晒啦。 头先佢嗰啲我全部都 好中意啊， 我有谂过忘记他噶， 狮子山下， 冇得其他呢啲， 情义两心知，哇真系 系啊， 过一日都播唔晒， 冇 错，系啊， 咁下个礼拜我哋再翻嚟。好啦，跟住又到你啦， 我今次揀呢首歌咧，我覺得係幾經典嘅，即係阿詹叔，我覺得係佢創作生涯上咧另一個高峰嚟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呢一首咧就係一個新人唱嘅一首歌嚟嘅啊，同埋咧嗰陣時呢個新人咧其實把聲好亂嘅，大家都喺度諗緊唱唔唱到啊？佢又唱到喎，有個化學作用就係呢一首雷安娜嘅《舊夢不須記》。 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夢不需記啊！ 係啊，我哋有一位嘅聽眾咧都有咁講啊，佢就話咧佢係 Low Shack 嚇，佢就話黃沾先生嘅歌每一首都係經典，前無古人，非常同意， 係 啊，真係啊， 係啊，咁我諗即係我到我啦嚇， 後生啲嘅你啦， 年輕， 我都估你會揀呢一隻， 係嘛？因為呢隻咧就係其實我嗰時都好細個嘅，都中學咁上緊啦，係啊， 咁耐嘅咧， 舊夢不需記啊，我嚟緊揀呢隻。系啦，因为咧嗰时咧，阿黄我仲记得嗱，十八年前就系黄沾先生就系 细 细啦咁样，咁佢呢只歌咧就喺嗰排咧就成日播，因为嗰只歌喺嗰时都系啱啱出嘅啫，亦都系黄沾先生喺呢个世界上最后一首 作品 嘅作品。咁亦都我谂有意无意咧，佢喺呢只歌里面咧都灌输咗一啲，即系话佢呢啲咁嘅先，即系前辈对后人嘅嗰种祝福啊，系啊，咁亦都成为佢。即系起码喺我生命里面我觉得系一只对我影响好大嘅歌，因为真系会感受到啊，佢哋呢班前辈对我哋嘅祝福。带嚟有张敬轩嘅《Blessing》。 携手山野间，纵山青青，让我倾耳听。夜夜轻轻告知，那些幽静是仙居的笑声。穹苍尽是快乐感觉，前人留福音，都化尽风暖世间。 向有的幸福。 一名患者死亡。在新增的本土个案中，广东仍占最多的近9300宗，其中广州最严重，占超过8800几宗。另外多个省市的新增本土感染都上升，重庆新增7800几宗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13%。北京的本土阳性个案亦都连升多日，新增超过1600宗感染，其中超过320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亦都较前一日增加。今日起，市民乘坐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需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下周中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9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4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跌咗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0点，跌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7.72升1毫，腾讯控股282.4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0.42升0.8，美团136.7跌0.7。碧桂园2.61升2.6，阿里巴巴75.85升4.5，小米集团9.39跌4.1，南方恒生科技3.52升咗0.14，升咗1.4，京东集团200.6跌咗3.6，碧桂园服务16.6升咗9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11，英鎊9.455，瑞士法郎8.321，澳元5.287，加元5.86，新西蘭元4.897，歐元8.1604，每百日元對港元5.6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14点，升咗298点。港金报163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55.93美元，卖出1756.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西区海底隧道啦，去翻港岛方向。去翻中環嘅支路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影響到而家西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出口咧比較擠塞，龍尾排翻去管道中間噶，就係、是、西區海底隧道香港出口去翻中環嘅支路，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龍尾排翻去管道中間。中環嘅民耀街去翻北打街方向啦，都係受交通意外影響，近住郵政總局對出，咁而家龍尾就喺民光街。中环的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邮政总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民光街。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接近呢一个嘅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冇聽 電 康康啊？ 梗 係 有啦， 啊，犀利啦，多謝多謝多謝。 你一入嚟我就知道啦。 喂，細佬咪成日聽我哋㗎？係 啊，梗係啦。 醒目啊，你真係叻仔啊！ 真係佢成日聽心機㗎，我 嚇醒目啊，叻仔啊！ 屎嚟 㗎！咁近距離見到咧，就突然間，哇！原來咁靚仔 㗎！就係想你講呢一句咯。 星期一至五晏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阿土、飛電康康陪住你開心。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特征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解释，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今日我哋嘅丰收家庭秘笈咧，又请嚟我哋呢位嘅嘉宾啦吓。 佢就系唐家豪先生，心理辅导员，亦都系大学兼职讲师，同埋临床嘅督导。佢就系 Adrian。 Adrian 你好， 大家好。 喂， 系啦，希望想探讨嘅咧，有关于嘅就系 SEN 啊吓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好可能嘅就系有啲嘅小朋友嘅话咧，好可能都有啲咁嘅状况啦。首先咧，一定要问一问 Adrian 啊，咁究竟系乜嘢系为之咧就系 SEN 咧？ 系，其实咧 SEN 咧分好多种嘅，咁啊，其实甚至乎啦，身体残障啊，系啦，一啲情绪嘅困难啊，又或者而家普遍多啲讲嘅就系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啊，系啦，可能读写障碍啊、发展迟缓啊，系啦，语言迟缓啊等等，都系归类于 SEN 入边嘅， 都好多 好多， 系啊。咁如果今日咧，我哋主要咧就要讲关于嘅就系个发展性障碍，系嘛？ 系，咁我哋主要讲发展性障碍。 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就系发展性障碍究竟咧会系同啲乜嘢有关嘅咧？会唔会同遗传啊，定系有啲咩嘢会令到嘅就系小朋友会有出现咁样嘅状况咧？ 是啊，其实可能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家长啦，都会可能误会啊，可能係陀 B 嘅时候啊，係啦，就会有好多做错嘅事情啊等等。咁但係其实呢 ,SEN 啊，或者主要讲发展性嘅障碍啦，係啦，多数都系关于遗传性质嘅。係啦，咁譬如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啊，係啦，呢啲全部都系关于遗传性嘅。 咁发展性障碍就呢啲系遗传性啦，咁但係有时啲家长会即係透過啲咩渠道可以知其實自己嘅小朋友係有 SEN 咧？因為有好多時以為係佢曳啊， 係啊，唔聽話，講極都唔聽啊， 係啦，佢哋可以點樣去即係發現係佢哋其實係有 SEN？ 系都可以讲下，其实咧 SCN 佢哋本身有啲 common 嘅一啲症状啦，系啦，咁可能佢哋咧通常行为可能会比较固执一啲啊，系啦，或者比较冲动一啲啊，唔系好识等啊，可能未必可以明白到人哋嘅感受啊，理解能力可能偏低嘅，偏弱嘅，咁甚至乎可能时间管理啊、空间感啊、专注力啊，都可能比较弱一啲。咁所以咧，可能喺细个嘅时间啦，都可以睇多啲，就系、是、咦，其实啊，佢同人沟通嘅状态会系点样嘅咧？系啦，佢去吸收学习嘅能力又系点样嘅咧？咁如果可能发现到，咦，好似同同龄嘅小朋友有啲唔同，咁可能就可以去啊揾医生啊或者心理学家咧去做一个 checking 啦，咁样。 诶，但系 Adrian， 我觉得头先听你咁多咧。或多或少好可能你都有几个嘅，系咪啊？即系譬如可能嘅就系我未必能够真系清楚知道嘅就系、是，自己嘅小朋友系真系有啲咁样嘅障碍，一定有啲咁样嘅情况。因为可以咁样讲嘅就系佢嘅性格系咁样，系咪个人比较固执啊？系啊，咁、其实可唔可以嘅？就算我唔系发觉我自己嘅小朋友有啲咁样嘅一啲咁嘅障碍嘅时候，都可以嘅就系、是。几多岁？我系咪可以带佢去做？会唔会话有一种咁样嘅发展性障碍啊？咁样有冇咁样噶？ 有冇啲测试可以？ 系啊， 可以讲。几 多岁嘅时候，可能就应该可以去做一啲咁样嘅测试嘅咧？ 系咁其实咧，本身可能三至六岁期间咧，都已经可以去做一啲智力测试啊。系啦，又或者系唔同嘅评估嘅，咁但系咧，唔同嘅评估都要根据佢哋嘅年龄去作一个诊断嘅。咁通常咧，譬如自闭症啦，咁就可能系三岁或以上咧，咁就可以去做个诊断啦。咁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我哋都尤其是医生啊或者心理学家，佢哋都未必可以即系想咁早就去做个定论。咁所以譬如过度活跃症呢啲咧，通常都系六岁或以上啦。先至去做診斷嘅，咁除非啦，係啦，即係喺幼兒期間啦，係啦，佢個 symptom 真係特別出啦，特別即係同其他嘅小朋友有啲唔同喎，咁樣咁佢哋先至會做一個判斷，就會去落個診斷。咁但係當然啦，大家都有講嘅一啲黃金嘅訓練期啦，咁但係主要咧，其實就算有冇個診斷都好啦，我哋可能留意到小朋友有啲地方未掌握到咧，其實個重點唔係喺個名稱度啦，而係我哋點樣可以幫佢哋咧去。所谓训练又好啦，或者系练习都好啦，系啦，帮佢哋去融入到社会咁样。 嗱 ，Adrian， 我又想问啦，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如果即系屋企自己嘅小朋友有呢一种嘅就系发展性障碍啦，你话咧其实咧就系有遗传嘅，呢一样嘢会唔会令到家长压力好大咧？ 系啊， 会唔会觉得系自己嘅问题？ 系 啊，怪责冇错啦，会怪责自己嘅就系话，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嘅话咧，令到个小朋友咧就会有咁样嘅障碍出现啊？咁样，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嘅话，你又点样去寄予一啲即系有呢、這、一个？SEN 嘅小朋友，佢哋嘅家长咧，喺心理上又或者系喺啲压力上面， 系啊系啊，其实咧，即系有唔同研究啦，或者我自己去见唔同嘅家长嘅时候都见得到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家长咧，系比可能主流学生嘅家长咧嘅压力系多好多倍嘅。系啦，咁其实咧个压力有分两个层面啦，系啦，一个面嘅层面就系、是、其实可能好多家长都话担心子女嘅将来啊，担心佢哋而家呢刻。跟唔跟上到进度啊？会唔会喺学校系啦？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出现啊，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咁但系其实底嗰阵咧，就好似头先主持所讲啦，好多自责嘅困难喺入边啊。佢哋会觉得系咪自己教得唔好咧？系咪自己嘅问题令到小朋友咁样咧？又或者咧，好似会好多无助嘅感觉啦。我做极都做唔到啊，我教极都教。好啊，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家长的而且确真系好大嘅困难。咁头先所讲嘅寄语啦，可能大家都喺唔同嘅讲座都听过好多，唔知可能接受啊。咁其实唔系净系讲紧接受小朋友咁简单，可能我哋可以接受多啲嘅就系自己，因为而家呢刻咧真系好多困难喺度啊。如果我哋咧都可能去抗拒呢啲咁嘅困难咧，就会令到自己压力就更加大啊。咁所以其实第一步咧，不如去接受下自己系真系有困难啦，去锡下自己啦，去俾个空间自己多一啲啦。 呢个讲得好好啊， 系啊， 你要接 受，即系往往都会忽略咗自己， 冇错啦。 家长嘅时候， 反而因为你自责啊嘛， 系啊， 你就会觉得嘅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前设嘅话，你会可能有好多嘢嘅话，又会有个唔同嘅一个决定。 系啊，夫妻间嘅感情都会有唔好啦，即系又埋怨对方咧，咪怀孕嘅时候食咗啲乜嘢啊，或者你嗰阵系咪成日唔开心啊，等等。 嗯， 阿 Adrian， 我都想问咧，即系譬如。 如果唔係我自己嘅小朋友有 SEN 啦、可能係我小朋友嘅朋友仔有 SEN。咁、有啲家長可能真係對 SEN 唔係咁了解㗎，就會偏見，會唔會唔好同佢哋玩啊？定係驚咗佢哋啊？咁樣你會建議點樣呢？係即係都係可以照常同佢哋去玩啦、 因為佢應該要有正常嘅社交啊嘛， 係 啦 係啦。 但係有時候可能其他嗰啲家長嘅話有一啲另外嘅，因為唔理解嘅呢樣嘢， 有色眼鏡啦。 你又點睇咧 ，Adrian？ 系啊，系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嘅，因为始终而家虽然咧嗰个理解咧越嚟越高噶啦，对于特殊学习需要，但系都系仍然咧可能有啲家长会有啲迷思嘅、就系、自己嘅小朋友啊唔系特殊学习需要，同咗特殊学习需要嘅儿童去玩嘅时间，会唔会影响到我哋自己小朋友嘅发展咧？咁、其实个道理咧等同睇电视一样啊，其实睇电视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啊，家长去从旁佢一齐指导啦。咁、其实喺小朋友嘅阶段入边咧，好多时候都系要有家长系陪同去做指导嘅、而喺玩嘅过程入边咧，系啦，其实唔系净系帮到特殊学习需要儿童嘅沟通，其实咧都帮到主流学生嘅沟通嘅。咁、喺我哋从旁去帮助佢哋去了解唔同嘅人士嘅时候，都帮助到主流学生咧去体谅唔同人嘅需要啦，增强到我哋嘅同理心啦，系啦。咁啊，亦都其实调翻转都系增强紧我哋嘅沟通能力嘅。我哋点样可以运用一啲说话嘅技巧啊，去明白人哋系啦，甚至乎咧去表达自己。咁、如果透过呢样嘢嘅时间咧，系啦，咁都其实唔系净系帮到主流嘅学生啦。亦都同時咧，都會幫到咧，其實個特殊學習需要嘅兒童咧，去融入社會嘅。 或者我都想問咧，譬如我個小朋友係冇 SEN 嘅，但係佢可能咧見到一啲 SEN 嘅朋友仔、小朋友，佢覺得啊，做咩佢咁曳啊？佢 叫啊， 佢會叫嘅喎、究竟係點？我哋應該點樣同佢溝通，或者去教導佢啊？點樣同呢啲特殊需要學習需要嘅學生去相處咧？ 其实呢，系啦，因为小朋友啦，佢哋可能嗰个认知都未有咁高啊。咁所以可能如果讲太多科学嘅嘢，讲话啊乜乜症乜症，可能佢哋都未必太过理解。反而调翻转啦，可能佢讲多啲，其实啊，其他嘅同学可能未认识到点样去做沟通。佢哋未认识点样表达自己情绪，未认识点样可以去控制情绪。不如我哋一起帮佢啊，一起去示范俾佢睇，其实我哋点样去控制情绪啊。可能佢的而且确做咗好多唔係好人哋认同嘅一啲行为。但係其实佢哋因为未认识点样去做啫，咁不如我哋一起去帮佢啊。咁可能会帮到个小朋友去理解点样同佢哋沟通。 我有时候会觉得小朋友可能因为你作为一个大人嘅话呢，你都可以嘅，就係、作为就係佢哋自己嘅一个成长嘅话，可以咁样去教佢哋。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话，虽则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系理解咗多少少有关于呢啲嘅发展性嘅障碍嘅小朋友，但系问题系我哋大人咧，有时候可能喺街嗰度见到有一啲咁样嘅小朋友，我哋都未必识得可以点样去处理嘅。咁如果我哋系大人嚟讲嘅话，你又点样去建议我哋？如果我哋真系会见到咁嘅情况嘅话，可以应该个态度系如何咧？ 系啊，首先咧，本身可能特殊学习嘅家长咧，佢已经好紧张嘅， 系啊， 佢已经好多， 佢都唔想 啊，系啊，一带个小朋友出街就惊，唔知有咩事会发生。 但系就因为惊咁样嘅影响到人啊嘅话，又唔带佢出街，佢嘅社交又因为咁样少，冇错啦，亦都恶性嘅循环。咁我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哋？如果我哋真系见到咁嘅情况，我哋可以点样帮手咧？ 系啊，系啊，所以咧，去翻头先所讲，家长咧，原来最怕嘅就系影响到其他人。 冇错。 咁其实系啦，咁所以当我哋喺家长我哋喺路途嘅期间见到类似嘅情况，可能小朋友有唔同嘅行为出现咗啦。咁最重要咧，其实可能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未必好认识点样去处理特殊需要嘅行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未必一定系要去介入去帮忙嘅。系啦，咁而头先所讲，佢哋好惊人影响到人哋啦。咁所以我哋可能简单我哋经过系啦，我哋就唔需要去望，俾翻个空间佢哋去处理。甚至乎如果你哋 OK 嘅，简单讲一句啊，你慢慢去处理得噶啦，我哋明白噶。咁样其实就已经好帮到家长咧去自己去处理嘅。 甚或乎再一步，即系如果系我哋有啲朋友系呢啲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嘅家长，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帮轻下佢咧？ 系啊，鼓励下佢。 系啊。其实系啦，我都记得啦，可能有本身有个家长啦，佢都系特殊学习需要嘅家长嚟嘅。咁佢咧之前可能翻学嘅时间啦，佢嗰班嘅 家長咧，其實唔係好理解佢哋啊。咁其實基本上係九成嘅家長都唔理解。但係咧，其實個家長咧願意去同佢哋解釋嘅時候咧，佢哋會明多啲。然之後咧，真係有一半嘅家長明白多咗咧，佢哋做咗啲乜嘢咧？佢哋甚至乎咧係特登喺可能喺翻學嘅時間，係或者媽媽放假嘅時間咧，約佢哋出嚟傾下偈啦，係啦，因為其實佢哋喺屋企同小朋友嘅關係已經可能好多緊張嘅關係， 係啊， 佢哋都需要休息啦。咁、可以同佢哋傾多啲偈啊，甚至乎咧，如果自己又得閒嘅，有時候真係幫手去睇住小朋友，俾個家長出去去輕鬆一下，咁、其實咧都已經幫咗好多嘅。 最後咩一個迷思，我就會諗，即係其實我個人心地唔好啊，咁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會唔會可能會有啲家長會擔心嘅，就譬如可能嘅就係我自己個小朋友咧就冇呢個 SEN 嘅，但係個問題在於嘅就係如果咧我對多啲佢就有 SEN 嘅一個問題 嘅，學咗啲小動作 啦，係啦，就覺得其實佢都係咁樣啦，係咪？佢哋未必理解啊嘛，係啦，咁我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所以咧就系佢哋会有呢一方面嘅一个影响嘅咁样咧？ 系小朋友模仿系非常之正常嘅一个动作啦，因为小朋友就系透过模仿学习噶嘛，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家长咧，首先有样嘢就无需太过担心啊，会唔会模仿咗会影响到好大嘅困难咧？咁其实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就系、可能系去。接觸嘅時間或者接觸之前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去做一啲教導嘅工作嘅。咁首先一樣嘢，俾佢哋有個印象，知道可能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咧會有某一些嘅行為啦，係啦，咁係佢哋因為佢哋有啲行為嘅困難，先至會咁樣去處理嘅。而我哋咧就要更加認識嘅就係、我哋喺同人哋溝通嘅過程入面，乜嘢叫做我哋叫 functional 嘅溝通啦。咁等佢認識多啲溝通嘅時間，我哋應該要係點樣嘅樣子嘅時候，咁其實就會避免咗去模仿咗一啲唔應該嘅一啲行為啦。咁獎賞多啲一啲係 functional 嘅行為，咁就會比較好啦。 明白， 中間都要有好多嘅耐性喺度啦。 係啊，要啊， 係啊，就要慢慢同個小朋友溝通。 係啊， 係 啲 耐性非常重要。 係啊，冇錯。好啦，咁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 Adrian 啦，同我哋讲咗咧有关于我哋今日嘅就系我哋要讲嘅有关于嘅就系 SEN 嘅小朋友 特殊学习需要 嘅系啦，咁啊有啲乜嘢嘅就系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咯噃。 好 啦，再次多谢晒你，有机会我哋再倾偈。多谢晒 Adrian， 多谢，唔该晒。 上20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处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别要失重。So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公布第二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听日至下月五号接受报名，并且喺出年一月七号举行。第二轮测试对象为有意入职或转职担任中小学或幼稚园非学位教师职位的人士，他们可透过教育局网上申请系统报名。测试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教育局早前已经公布，由2023-24学年起，所有公营学校、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的新聘教师，包括新入职教师及转校教师，均需在测试及格，方可获考虑聘用。有关要求适用于教师职系的所有职级，包括校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简约公屋会由建筑署以组装合成形式兴建，每平方米造价大约20,000+。在首批物色的6幅地皮中，每幅地至少提供1,000伙，个别地皮可提供几千伙，设计仍在细化当中。在选址方面，以新界区扩展市区为主，亦会有来自港岛区的潜在选址，视乎地形。部分可建10层高的单位，首批简约公屋预计在2024-25年度推出，会以服务合约形式供非牟利机构及管理公司竞投。何永贤形容5年兴建30,000个简约公屋目标是比压力自己，希望落成量能够超出目标少许。他指并非所有入住者均能住足5年。他舉例說，若果首批住戶住3年就可以上樓，餘下2年可以再招租，屆時會向入住者清楚說明租期，如果住戶仍未能上公屋，會盡力安排他們到其他過渡房屋居住。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政治助理招文亮對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正按指引進行隔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招文亮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11月23日，工作時有佩戴口罩及遵守有關防疫措施，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最近並無外遊記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及副局長劉鎮每日有進行快測，結果均為陰性。局方已經為相關辦公室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並遵照衛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安排相關同事接受檢測。上海迪士尼樂園明日起恢復運營。上海迪士尼度假區表示，樂園將繼續落實限流和其他各項防疫運營措施，部分景點、現場娛樂演出、餐廳和商店將有可能暫停開放或降低承載量，所有遊客必須嚴格遵循各項防疫措施，包括到達度假區時測溫、出示綠色隨身碼、在進入樂園和相關場所時掃場所碼，並在遊玩過程中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下周中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4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5,4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0点，跌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7.73，升1.1；腾讯控股283.2，升2.2；恒生中国企业60.48，升2.4；美团137.4，跌1蚊。碧桂园2.62升2.7，阿里巴巴76.1升7毫，小米集团9.41跌3.9，南方恒生科技3.58升了2仙，京东集团201蚊跌3.2，碧桂园服务 碧桂园服务16.74，升咗1.04。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日元138.76，瑞士法郎0.94，加元1.334，人民币7.139，英镑对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1.043，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8,420點，升304點。港金報16,3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3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55.51美元，賣出1,755.6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徒弟仔，你今日第一日开工，送条绳俾你保平安啊！ 多谢师傅啊！呢条绳咧系咪拜神求翻嚟噶？ 买翻嚟噶咋？用呢条工具挂绳，将你啲手提工具绑晒喺手腕或者安全带嗰度，咁你喺高空工作嗰阵就唔会跌咗啲工具落街，搞出意外啦！ 咁我一次过绑晒要用嘅工具先， 唔好咁急。听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多啲点样安全使用工具挂绳啦！ 嗨，大家好，我是叶俊棠。点先系一个快活人呢？嗱，我自己嚟讲咧，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咧，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嘅话咧，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10点去到下午1点嘅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嘅话，我哋会有 Doctor Eric。 早晨啊， 你好啊，你冇挂咗啊？ 哎呀，大家间房好开心咧。 系啊，有之前我哋上咗太空啊， 系啊，翻翻嚟地球啦。 我上咗去萧海尔号啊。 Work from home 啊嘛，或者系 maybe working somewhere else 啊嘛。 Somewhere 啦，我都翻啦。我哋翻嚟咯噃，好啦，咁啊想问一问 Dr. Eric 啦，今日我哋要讲嘅话题咧就系、是、哇，做咩咁潮气啊？咁咧就系、是、 今日唔知做咩？ 究竟系除咗猫狗之外咧，有啲乜嘢嘅动物咧，其实系适合或者唔适合咧？屋企有小朋友养嘅 系咯，我谂之前咧我有讲过咧，即系下头讲过有几只动物话，唉，细蚊仔好养，不过我就冇。冇未講，因為唔係講呢個話題， 佢 冇講話兒童咩年紀嘅兒童啦。咁、 哎、 我哋今日跌翻咗幾個年紀嘅兒童先啦，因為我而家講緊咧，就係即係7歲前嗰啲細蚊仔啦。 嗯， 咁樣嗰啲細蚊仔有乜嘢寵物可以開頭講唔得，咁我就 bonus 講咩得啦。咁唔講貓狗啦，今日、嗯、下次先講貓狗。 好啊， 就因為貓狗就可以講品種啊，有啲複雜。咁、嗯、就而家講緊就係純粹其他另類啲嘅動物啦。咁我問你哋啦，你認為？仓鼠同埋龙猫， 嗯嗯， 俾细蚊仔嘅，头先讲嗰啲细嘅细蚊仔养好唔好咧？ 我觉得唔好， 唔好啊嘛， 点解好点解唔好？ 好，因為揾個籠啫嘛，其實佢喺裏面嗰度自己會跑噶嘛，你又唔使帶出街嘅，又唔使點嘅，咁你照顧佢好容易啫嘛，俾兜水同埋俾兜糧佢啫嘛。 嗯， 好， 嗯、 我係你投咩？唔好點解？ 係，我覺得佢因為太細只啊，小朋友咧， 係啊，攞 出嚟玩 啊， 唔適合。 你擺喺個籠度噶嘛？ 唔係，咁你都會攞出嚟玩噶嘛？ 會攞出嚟， 即係擺隻手度啊，摸下佢啊，喂下佢 啊，唔小心啊！ 今次男士們贏啦！ 嚇，好嘢！ 係唔好嘅，因為你講嘅原因係第一啦，係因為佢哋係會驚人嘅，其實一般呢啲動物都咁樣就你佢就即係倉鼠好容易咬嘅，你個細蚊仔啦，咁就同埋加埋小朋友，當佢有啲善良嘅，好明顯有啲龍貓你見到揸住廢寸好得意嗰啲，有啲好善良，不過咧就 我未見過， 好容易跌親佢嘅，可能即係大力大一個細蚊仔嘅力都可以咬死佢嘅，所以依個一個原因咯。 嗯， 哦，因為細路仔未必識就力啊， 係啊， 即係佢哋太細只，可能 好得意啊，大力揸係 啦，大力係啦，或者拍落去咧。即係一個唔覺意就拍傷啦， 當佢係公仔咁 啊！係啦，好啦，我嗰日點解呢個話題係因為嗰日有個客人帶只狗嚟睇醫生咧，有屋企有細蚊仔就啊，可能只狗有啲煩啦，新狗嘅養咗六個月嘅啫，咁 B B 嚟嘅咧，咁就個細蚊仔就一用個乒乓波係一棒打咗個頭，打到佢嘔，所以可能知一個倉鼠就唔會捱到噶啦，唔知嘔咁小事。 係啊，或者唔小心踩落去啊，都危險。 系啦，同埋好少人會諗咧，其實都幾多照顧。頭先你講話啊，擺入個籠嘅啫，不過咧你要幻想喎，你要有水啦，有嘢俾佢運動啦，有啲木碎俾佢係瞓覺同埋小便係啦。咁你諗啦，有冇諗過你做個媽咪，你想唔想佢角落頭有一盒嘢，有啲木碎片？有啲小便同埋大便喺上面，俾你嘅睇你嘅细蚊仔房咧，你谂就好似好笑，不过其实真实唔系咁卫生嘅。而咧，同埋呢啲动物系夜晚黑动物嚟噶，所以咧日头你想玩咧，佢就瞓紧觉；夜晚黑你想啲细蚊仔瞓觉咧，啲嘢就喺度碌碌碌碌碌， 就喺度住晒啦。 我真系冇谂过。 喂，起身啦，夜晚黑玩啦， 跑个跑步机 系啊， 边度都冇去过。 系啊， 系 啦。咁啊，第二种动物雀仔啦， 雀仔适唔适宜系咪？七岁。 雀仔啊，我都觉得唔适宜。 七岁， 雀仔，我觉得 OK 嘅。 我都觉得 OK。 一个雀笼嗰啲， 点解？点解 OK？ 点解唔 OK？ OK， 因为你真系喺个雀笼度啦，就唔似，同埋点讲啊？即系你唔会碾死，因为。捉住只雀仔一夜咁攣落去，好少嘅小朋友就冇话仓鼠嗰种摆喺手上面系咁玩嗰种玩法。 雀仔啊，其实会唔会同其实头先你仓鼠嗰啲都系差唔多异曲同工啊？ 但系几大雀仔先系鹦鹉嗰只？ 系啊，鹦鹉要系有时带出街咯。 一般人都唔买只鹦鹉啦，鹦鹉就冇黐线啦。 买只 鹦鹉，十岁八十岁大人都应该买。 系啊，大人都冇咁长命。 咁你即系讲紧系普通嗰啲，譬如可能系嗰啲 双丝雀， 系啊，双丝啊，华美啊。嗰啲啊，適合啊，我覺得兩個適合，一個唔適合。 我覺得唔適合， 咁啊個答案係唔適合。 係啊， 都係唔適合。 係啊，因為 我覺得佢污糟啊， 開個籠俾佢飛走咧，加埋咧就呢啲就好 practical， 同埋加埋你講話，佢如果佢揸上手呢啲，就基本上你點樣掂佢都斷骨斷腳噶啦。 嗯， 因為雀仔再係咪會唔會再比倉鼠嗰啲再脆弱？ 係啊，太 fragile， 太再脆弱， 再空心， 互動又多啲。起碼佢唔會咬你嘅細蚊仔啦。如果你係養只真係鹦鹉啦， 唔係呢只唔會。 係啦，不過咧就。同埋頭先我講嗰啲，你未養過雀仔咧？你 我有養過，我有啊， 好撈教， 都幾嘈嘅喎。 係啊，同埋咧， 你揾個籠吸住佢就得㗎啦。 唔係啊，佢喺籠裏面啪啪啪啪咧，嗰啲雀叔啊咩都飛曬出嚟，其實好煩㗎。 我就睇嗰啲社交平台，好多有時嗰啲鸚鵡喺度學佢講嘢。 係啊，係啊，同埋唔使鸚鵡嘅，好細只嗰啲有時都會扮講嘢。 Hello。 系啊，一阵就得意，你做个 成晚 得意，不过哇，有啲都 系。咁啊，继续第三样。 咁就加埋咧，雀仔有好多细菌啊，嗰个小病毒啊，其实都可以影响人嘅，所以就同埋佢哋都即系照顾都几复杂。好似头先讲啦，我自己都有只啱啱你听到系我只灰鹦鹉嗌啦，啊，日日喺同佢换嗰啲大大小小系无限嘅，佢永远都喺佢个水兜嗰度大便咁样，我日日朝到晚都要同佢换水。 系啊，好烦 啊，系都几烦下啦。咁啊， 嗱，乌龟 或者蜥蜴或者青蛙得唔得咧？ 咁 唔得 啦， 乌龟会啄噶嘛？ 系啊， 乌龟我都觉得污糟 啊。系啊，乌龟你有讲过噶，你唔好乱养，有四百细龟， 系啦， 唔适合 啦，醒目啦。咁啊，青蛙咧？ 唔適合，我又唱養過咁丁屎細粒嗰啲啦，唔知啲咩蛙， 唔係嗰啲小船蛙，係 勞氏小船蛙，唔 養得 嗰啲唔養得噶，野生嗰 啲我唔知佢即係，我覺得都係唔得，因為好難搞 同埋你唔知跳咗去邊喎，一個 你又冇得同佢講嘢 咁樣， 係咪聽到 呢啲冷血動物咧？其實佢哋好得意嘅，佢哋係幾中意坐喺你個大髀上啦，因為暖啊嘛，頭啊嘛，所以佢哋其實中意嘅，不過咧佢哋唔中意俾人俾你攬住啊，咁啲細蚊仔好自然就想攬住啲嘢噶啦，所以細蚊仔好難，你好難同佢解釋你呢個唔俾你攬啦。 咁 係 咪即 係 都 好明顯？全部合棒都啲apart from青蛙啲都啲脷都啲牙都幾尖下，所以唔小心好容易整親佢。加埋點大隻都好啊，當你養隻好大嘅啲蜥蜴都好，其實都好容易整傷佢嘅。係，咁樣就話就唔計佢哋有，譬如你養蛇啊嗰種嘢，就會要食蜥蜴啊嗰啲咁嘅蜥蜀啊咁嘅嘢就好難啦。同埋好多好變好大隻添嘅呢啲蜥蜴性。咁啊，青蛙咧好得意喎！青蛙咧係英文我哋叫 sedentary 啦，即係意思係佢唔喐嘅，係坐喺度等嘢飛過食嘅啫嘛。所以咧，你買一隻青蛙翻嚟咧，你基本上買咗個青蛙石像喺個缸要不停要清潔嘅啫。 係，咁不如買隻石像好過啦，就 唔 係 啊！我寧願買隻田雞好過。 我養過蜥蜴啊，翻嚟嘅時候覺得佢係咁嘅樣啦，咁佢就點解？我以為佢以為佢一路都係咁嘅樣啦。點解原來咧，我有一次我真係喂佢嘅時候咧，佢都唔食嘢喎。我發覺原來佢翻嚟嘅時候係咁嘅樣嘅，佢已經死咗啦。 翻嚟已經死咗， 一買就死 咗。翻嚟嘅時候佢就係咁樣。 原来死咗 一段时间，我佢又咁样样，佢咬一咬佢嘅，即系瞓咗落地下。 同埋咧，嗱，头先同就头先嗰啲讲话雀仔可能有啲污糟啊咁样咧，蜥头先我讲全部啲冷血动物咧，好似鸡咁样咧，系有三门氏菌嘅。 Oh my god！ Under 五岁系特别有或者任何人有免疫系统问题咧，就 100% 唔应该掂添。 知道。 所以就呢个就咁啊嗱，就系咁啊白兔啦，应唔应该用？ 白兔 我覺得都係 應該得啦， 但係有啲僆仔唔識就力，一嘢 抽咗 佢，係啦，抽咗佢耳仔，跟住又會嚇，同埋白兔好唔襟嚇噶嘛，我記得。 係啊， 係啦，佢哋好驚嘅，你要 驚 行被抱嘅，所以咧就又係嗰啲同埋撈教嗰只貓或者只狗去養佢，因為佢又要草又要。正周圍係㗎啦，我話俾你知，又要放佢出嚟㗎喎，你咪就咁擺喺個籠。 但係好多時候都真係會買隻白兔，因為平啲啊嘛。 係啊，諗住俾啲小朋友玩下。 貓狗嘅話又覺得係啊，通常 同埋你又覺得可以摸公仔好得 平啲，你未帶嗰隻白兔去睇醫生啦。 哦， 咁有病， 好多时佢哋都有病嘅， 因为好 坦白讲唔多病，不过就都有病，其实都有一定嘅使费嘅，其实加埋你嘅时间唔系钱嘅， 系 啊， 都 系 唔 适 合 噶， 唔适合 咁鱼啦，金鱼 鱼适合 啦啩， 咪就 系咯， 你俾养我适合得唔得啊？鳄鱼又唔俾养， 鱼又 OK 嘅，因为你唯一样嘢咧，如果你小朋友系细个四岁咁样咧，就偏向就喂太多啦，会整死佢啦， 系啊，冇错， 污糟啦，所以就系呢样嘢比较难解释，不过唔系一个我哋英文叫 showstopper 啦，咁样就话。就不過即係少，即係都魚都有三門子菌啊，水入邊可以污糟啊，呢啲嘢都基本衞生。 或者佢淨係 不過好明顯就細蚊仔，你要教佢唔好對隻手入去搞。 係咯，係 啦，擺高啲啦個魚缸。 係，同埋你唔係養巴西食人倉應該都驚， 即係唔係想鱷魚？魚咪都係魚一種。 養美人魚算老鼠？ 老鼠係 養得嗰啲老鼠啦，你知嗰啲 白色嗰啲 唔得啦嘛， 你頭先倉鼠都唔得啦， 唔係喎，老鼠反而得嘅。 唔知喎， 好少人养喎，不过 系好少人养。 系啊，老鼠系 唱 下《 Somewhere Out There》就算啦。老鼠阿移民就 唔系太长命啦，13岁啦，佢哋好醒目嘅。In fact， 老鼠 surprisingly 系好似只猫咁醒目嘅。 哦， 系啲老鼠喷紧血咧，话佢似只猫，不过系啦，佢就乜嘢都食啦，又 好易搞， 即系容易训练啦，其实唔难养嘅。surprisingly 香港好少人养，不过咧。 最尾嗰樣嘢，我認為另外嗰啲可以養咧，就係guinea pig 即係葵鼠，天竺鼠， 天竺鼠 係啦，天竺鼠咧就好似只白兔咁，不過要求冇咁高嘅，咁就又唔係太短命，5至7歲。 多謝 Eric， 仲有好多嘅，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嘅話咧，我哋要留待下個禮拜，我哋先再同大家有講一個下集大結局，好唔好？ 多謝你， 謝謝你， 多謝唔該 Eric， 拜拜 啦，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点解？点解你一个二个都要咁对我？点解？ 妈咪啊！ 你唔好嗌我啊！你系都要去做埋啲咁嘅嘢，你以后都唔好嗌我。 妈咪啊，你冷静啲听我讲先啦、 啊。我唔听啊！ 哎呀，你两母之后做乜嘢啊？搞到我想静少少睇电视都唔得。 除咗睇电视，你仲识得做啲乜嘢啊？依家我哋嘅仔有事啦，你都唔理。 啊，咩事啊 ？Keith， 你有咩事啊？唔好吓我啊，年纪大心越小，唔吓得噶。 妈咪啊！我而家有乜嘢事啫？你唔好乱讲吓亲老豆啦！嗱，老豆，你嚟评下你啦，我点讲妈咪都唔听嘅。 老公，你快啲劝下个仔啦！ 慢慢讲，究竟发生咩事啊？ 你个仔啊，话要好似你咁啊去地盘做嘢，原因系佢好中意嗰啲咩话？哎呀，我都唔记得你讲乜嘢啦。 我系话。我真係对嗰啲负荷物移动机好有兴趣啊，好想可以喺地盤亲自操作佢哋啊。 阿仔又真係睇你唔出喎、啊、真係有其父必有其子，叻仔。 老公啊，我依家係叫你劝下个仔唔好去地盤做啊，唔係鼓励佢啊，你搞清楚啦。 喂，喺地盤做嘢有咩问题啊？ 阿仔，我嚟问你，你话你好鍾意嗰啲咩负荷物移动机啊嘛，你真係熟嘅咩？吓咁你话俾我听啦，负荷物移动机啊包括咗啲乜嘢啊？你讲唔讲得到俾我知啊？ 梗係得啦，负荷物移动机包括有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挖掘机、铲运机等等。 好嘢喎、啊、徐登讲到咁多种，喂，得闲一齐研究下呢。 妈咪，我真系唔明点解你咁抗拒我去地盘做嘢咯？点解老豆可以，我就唔可以啊？ 就系、是、因为你老豆已经做紧，你更加唔可以去啦。我每日担心一个已经够晒噶啦，我唔想再担心多一个啊！ 有乜嘢好担心啫？ 唔担心，建造业系一个高风险嘅行业啊，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嗰啲咩负荷物移动机啊，如果操作不当啊，好容易出意外噶。 哎呀，呢啲嘢我哋梗系知啦。你讲嘅意外咧，包括有机身翻侧啦、意外后流啦、跌落海啦、撞伤、压伤，甚至剪伤工友等等，严重嘅。好似系致命工业意外添啊！ 你知道就好啦，咁你仲赞成个仔去做？你想佢出事啊？我啊得一个仔噶咋，你真系咁忍心？ 哎，妈咪，你咪谂埋一边先啦。咁你知唔知呢啲意外发生嘅原因系乜嘢啊？ 我又唔系做呢行嘅，我点知咁多啊？ 都叫你平时睇嘢唔好睇啲唔睇啲噶啦。涉及负荷物移动机嘅意外啊，成因包括机械维修保养欠佳、操作不当。操作员唔合资格，冇提供安全训练，冇安全工作系统等等嘅。 冇错啦，阿仔嘅意思系咧，好多意外其实可以避免噶。 阿仔，你话嗰啲咩操作员唔合资格，咩意思啊？ 法例规定，负荷物移动机嘅操作员一定要系年满18岁，必须要接受过由劳工处处长认可嘅训练课程。同埋持有有效嘅证书，训练课程嘅目的系确保受训人士获提供适当嘅训练，具有足够能力操作证书上列明嗰一类嘅负荷物移动机嘅。 即系话咧，各种不同嘅负荷物移动机都必须要考取唔同嘅训练证书先可以操作。 并唔系靠一张证书就搞掂噶啦。 哦，头先阿仔你一口气都数咗有好多种唔同嘅负荷物移动机出嚟，每一种都要接受唔同嘅训练，仲要攞埋证书，咁都几严谨啊！嗬， 妈咪，人命攸关啊，梗系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则啦。 呢啲嘢真系唔讲得少噶，负责人需要确保负荷物移动机嘅操作员年满18岁，同埋持有有效嘅证书。如果操作负荷物移动机嘅雇员冇有效证书，负责人咧就需要确保呢啲雇员获得提供有关嘅训练课程。负责人如果唔按照该规例履行责任而冇合理辩解，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罚款50,000嘅。 唔止负责人有责任啊！操作负荷物移动机嘅雇员，除非持有有效证书，否则佢哋必须参加由雇主提供嘅有关训练课程。喺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提出要求查阅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有关证书嘅时候，操作员需要出示适用于嗰款类型机械嘅证书。任何雇员或者操作员如果唔按照该规例履行负责而冇合理辩解呢，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啊，最高可罚款10,000噶。 老婆，你睇下个仔啊，讲得有文有路，睇嚟佢真系对呢份工好有兴趣，同认真考虑过嘅，你俾佢试下啦。 都话咗佢应该企喺我嗰边噶啦，我劝个仔唔好做嘛。你又系嘅，话唔听啊，老公啊，我平时已经担心你啊，担心到我好影响我个日常生活噶啦。如果连个仔都一齐做地盘嘅，我真系会担心到食唔安、瞓唔落噶。你哋忍心咁对我咩？ 吓，乜你平时好担心我嘅咩？我唔觉噃。 系咯，妈咪，我见你平时都好开心啊。成日都约朋友去唱 K 啊，食自助餐啊，行街买衫，做水晶甲，好开心啊！唔觉你受影响、啊， 你知啲咩啊？我呢啲叫做对人欢笑，背人愁啊！其实我好辛苦噶，仔啊，听阿妈讲啦，搵个其他工作啦，你乖啦。 唔去都得，除非你应承我哋以后唔再打麻雀啦、 啊。哇，好提议、啊，老婆你肯唔肯啊？ 都晏啦，嗬，我煮饭。 负荷物移动机器危险多，考齐证书先至够稳妥。我系 Keith 钟浩然。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系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